好，那个第二节公平交易机制维护这边呢，要讲这四个法条，就是二十条，然后那个155条、157条之一跟157四个条文。那我们看第七页这边呢，看二十条，这边看是二十条第一项。但是第一项其实是一种宣示性的条款，不过它也有那个直接的法律效果。二条第一项讲说呢，有些证券募集、发行私募跟买卖，不可有虚伪、诈欺或其他职权误信的行为啊。这个条文呢，以前是规定的内容跟现在有点落差，这个落差是三个一个字，就是责哈。那像第七页这边括号的责任类型，对，责任类型就目前的看法来看，它是一个侵权行为责任。以前旧法实在是规定说，募集、发行、买卖有价证券者，就是进行有价证券募集、发行或买卖有价证券的人，不可有虚伪、诈欺或其他组织他误信的行为。那以前有个者字的情况之下，今天假设说我本身没有在进行募集、发行、私募或买卖的行为，可是呢，我却在市场上散布了一些流言，或者我去进行某些诈欺或其他组织他误信的行为的话，这个法条就规范不到我这一个人。所以后来我们就把那个者字拿掉，规定的是只要市场上有在进行有价证券募集、发行、私募或买卖这件事情的话，任何人都不可以进行那个诈欺、虚伪或其他组织他误信的行为。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条文就变成这种侵权行为类型，不再是以前过去那一个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类型。那它的损害赔偿规定呢，在第三项，第三项规定说，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对该有价证券的商业取得、出卖或持有人所受的损害，应该负赔偿责任。那我们在讨论这种损害赔偿责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很早前就说过说，这个损害赔偿责任在认定上，其实我们会有几个要素啊，例如说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在实务上请求的时候，大概就是三大要素嘛，对不对？就是说要有不法行为，然后要有因果关系。那第三个就是损害的认定，就是你受多少损害。那在损害认定这一部分呢，我们有所谓的毛损益法跟净损益法。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了哈。然后还有我们的民诉222条第二项嘛，自由行政认定损害赔偿的数额。然后不法行为这一块啊，不法行为这一块，在某些法条，例如说有那个32条啦，例如说20条之一啊，这边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举证规范，例如说有时候的无过失责任的设计，我们有推定过失责任的设计。这个之前就有说过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中间这一块，叫因果关系这一块。也就是说呢，其实啊，我们之前有说过说，我们买卖股票所受的损害，通常都是价差的差异。那价差的差异呢，其实会产生价差差异，有因素有非常非常的多。除了行为人不法行为之外，还有包括这个市场上的某一些因素的干扰，例如说政治因素啦、天候因素啦，或是其他国家经济因素影响到我们的股价的变化。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投资人个人，我个人在下决定什么时候买股票、什么时候卖股票，往往是我们的股票价差产生的原因嘛。例如说，我一张股票在20块买它的时候，涨到50块我没有卖掉，它跌回18块我才卖，那这样我最后发现我赔2块，可是赔2块是我的错，还是你这个不法行为的错？我们之前有说过说，你不法行为应该可以怪我说，为什么我自己在50块时候不卖，为什么到时候跌到18块我才要买，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就认为说，必须是因为我们如果要我们去举证说，我的损害是因为这个不法行为人的不法行为而造成的，那这样我在举证上有够困难，因为一个损害的造成有太多的因果因素在这个里面。那因为要解决这个因果关系举证的困难呢，我们有另外一种概念叫做市场诈欺理论。这个是证交法没有明文规定哦，是我们把外国的学理啊、外国的实务呢带到国内来哈，那被我们目前实务上这些判决所认可的，叫做市场诈欺理论。请看第7页下面这里，那第7页下面提到说呢，因果关系的举证上面举证很困难哈，因为啊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因素甚多，要原告举证证明有这个相当因果关系的存在，非常的难。那如此沉重举证责任，将要减损本规定的实际功能。 所以呢，外国法商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有提出一个叫做对市场诈欺理论啊。所谓的对市场诈欺理论概念是这样，我们就像我们讲的市场里面的这些影响股价因素非常的多了。可是啊，今天假设我做了某一个违法行为，我的违法行为会影响到这个市场的股价，那我因为对市场股价有影响，因而就会影响到你自己啊，就你的持股，你这个持股的权益嘛。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认定嘛，就是说，它的认定模式是说，如果不要做这个违法行为，市场的股价就不会受影响。那市场股价不会受影响，你的持股利益就不会受影响。所以我的不法行为影响了市场，市场影响了你的利益，因此呢，你的利益受损害是因我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所以我们举个例子，例如说，今天假设我有做一个诈欺行为，我在市场上放过一个假消息，或者做了某些诈欺的动作，可是呢，你呢没有关切到我的行为，例如说我放了一些假话，被媒体充分的报道。问题是你是宅男，你没有在看报纸的，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放这些假话。可是问题是，你买股票的时候是你自己决定要买的哦，不是听了我的假话而决定买的哦，是你自己做技术研究而买的哦，跟我讲的话没有关系哦。但是啊，我不能说你又没有听我的话，你是宅男，你是自己看报纸决定，你又没有看报纸，你是自己决定要买这只股票，你是设备标决定的，你是宝贵决定的，那跟我讲的话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不是我的话，你讲你买股票的意志了，所以我的不法行为没有影响你买股票的决定，所以你的损害跟我没有关系，是你宝贵来的，你该去跟老天要钱嘛？我不能这样讲，因为呢，在这个对市场诈欺概念理论之下，是认为说我的话影响了市场，市场影响了股价，股价被影响，你的权益就被影响。它的逻辑是这样推演的，因为不这样推演也不行，因为不这样推演的话，你要怎么证明我的不法行为对你造成损害很难嘛？所以呢，对市场诈欺理论的概念就是，用这种有点像推论型的因果关系去认定我的不法行为跟你所受损害的因果关系是存在的。你怎么看第八页上面这边提到说呢，这样的说法在我国法里面呢并没有明文规定啊。不过呢，学者认为说最好就是立法推定这个诈欺行为跟投资人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是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没有立法推定这个对市场诈欺理论，所以呢，目前实务上就是用法官造法的方式，在诉讼里面呢，去引用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的推论模式，把外国的法令当成法理在运用。因此，这个对市场诈欺理论在实务上已经很充分被运用。那下面那个损害赔偿的范围就是毛损益法跟净损益法这些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这边有列一个美国法的判断标准，那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啊。那主要呢，在实务上还是讲毛损益法跟净损益法这些计算方法。那下面这个括号，我叫做委托证券经纪商以行纪名义买入卖出股票之人，视为取得人跟出卖人，可以直接向发行请求损害赔偿。那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对不对？你再看一次他的立法里有提到说，我们现行法呢，透过经纪商买卖有价证券，是有行纪区间跟代理这些模式啊。可是我们讲过说，目前实务上所采用的模式的这种行纪的模式嘛。那在行纪模式之下，在市场里面进行买卖的人啊，并不是我们这些投资人，我们是委托经纪商用经纪商名义在市场里面进行买卖。所以在市场里面被骗的啊，应该是经纪商而不是我们嘛。可是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辗转透过经纪商去请求损害赔偿，那这样很麻烦，对不对？所以才定了一个20条的第四项，说我们这些委托经纪商代为买卖的人，就直接视为我们是在市场上直接受损害的人，所以由我们可以直接向这个不法行为人请求损害赔偿。这个之前我们有介绍过了。好，往下看下面这个问题。假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所有生产线都已经打算要停工了，但是公司的董事长 A 呢，在接受财经记者的求证的时候，否认了这些情况哈，并表示呢一切状况都很良好。然后呢，同一天某投资人 B 呢一向不相信财经报道，所以他没有在看的。那因为研究甲公司的技术现行，发现甲公司的股票出现了买进的讯号之后呢，就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50张。后来甲公司因为跳票被揭发他财务危机的事实，那公司的股价接连跌停10天 ，B 卖不出去了，损失惨重 ，B 就告 A 了，那请求损害赔偿。那 A 可不可以主张在上述事实期间里面呢 ？A 他没有卖出股票，所以他不用负任何责任。这个题目是要你去看出来 A 在提出什么抗辩。他要提出他不是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或买卖者的抗辩。那我们说，以前旧法的20条第一项是规定有价证券募集、发行、私募或买卖者才不可以做虚伪诈欺或其他出他诬陷的行为嘛。77年修法把者字删掉，因此呢，只要市场上在进行着有价证券募集、发行、私募或买卖的行为的话，这个事实的话，任何人，包括这个 A， 虽然实际上没有进行买卖的人，也不可以有虚伪诈欺或其他阻止他呼吸的行为。那第二小题问说 ，A 可不可以主张说 B 呢，并不是因为听信 A 的言论而买进股票而拒绝赔偿？他可不可以这样讲呢？这就是一个对市场诈欺理论的测验了。因为 很明显的这个 B 呢，他买进股票的决定啊，跟 A 在市场上放的话是无关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 A 的不实言论会影响到市场的股价，市场的股价会影响到 B 的权益嘛？所以在对市场诈欺理论之下，我们会推定说 A 的言论影响了市场，进而侵害了投资人 B 的权益，所以 A 的不法行为跟投资人 B 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存在，而得向 A 请求损害赔偿。我来测验这个点，所以像这种提醒呢，就是你要看出他测验的点在哪里，那把那个点挑出来回答，这样就 OK 了。好，再来第九页这边，我们来看操纵行为哦。操纵行为呢，定在证交法155条。这个条文哦，请务必整条把它背起来哦。但是很重要的法条。好，我们来看一下现行法的规定哦。155条第一项，它规定说呢，对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哈，请把上市画起来，不得有下列各款交易的行为啊。第一款是在期望交易市场委托买卖申报买卖的相对成交而不履行交割原则，这叫违约不交割啊，就是我们在第九页下面这个括号一违约不交割哈。第三款是意图抬高或压低期望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把那个某种画起来，与他人通谋啊。以约定的价格在自己出售或购买有价证券时，使约定人同时购买或出售相对行为。第四款是意图抬高或压低期望交易市场某种哦，把这个某种画起来哦。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第五款是意图造成交易市场某种哦，一样某种哦，有价证券的活络的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相对成交。第六款是意图影响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没有某种哦，这个没有某种哦，而散布留言或不实资料。第七款就是概括规定。然后第二项是说，前项规定在证券，前项规定于证券营业上，证券上营业处有买卖有价证券准用之。所以如果题目考出来是上柜或新柜股票的话，要透过155条第二项去准用155条第一项，哦，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第三项规定说，违反前二项规定者，对于善意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之人所受的损害，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啊，所以损害赔偿规定在第三项。啊，第四项就是20条第四项的规定于前项准用之，所以透过证券经纪商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的人，视为直接怎么样取得或卖出的人，而可以直接请求损害赔偿，不用透过证券经纪商为之。所以这边我们要主要介绍就是这几款操纵行为的太阳是怎么样。那第九位这边呢，操纵行为禁止这里哈。所以第一段你可以把它当成前言，把它背下来。我们为什么要定出这些禁止操纵行为的条款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啊，是由市场机制去形成的，而不是任何人为的干预力量去形成。因为任何人为的干预力量所形成的股价，一旦这个人为力量失去的时候啊，股价就回归到它的常态。那从人为的影响股价到最后股价常态，这个落差会造成投资人的损害。所以呢，不可以有任何的干预市场价格机制的一些动作。那么我先看第一个叫违约不交割。违约不交割其实跟市场价格的干预比较没有关系。违约不交割最主要就是惩罚你的言而无信啊。你下单买股票了，但是最后你却不交割了，就是你买的股票不付钱，你卖股票呢，最后不把股票拿出来。那么说买了股票不付钱，或是卖股票不把钱拿出来，这样就有刑责吗？因为违反155条，它的刑责在171条，171条是很重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买股票不拿钱来，卖股票不拿股票来，这跟我吃面没带钱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讨论刑法吃面不带钱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有说，到底是诈欺罪，还是单纯债务履行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一开始摆明了要吃霸王面的，那就是有可能有诈欺罪，或是有可能有那个那叫什么？那叫恐吓取财罪或得利罪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一开始并没有吃霸王面的意思，我是去吃了面之后才发现啊，忘了带钱包，那就很单纯的债务履行，几乎迟业，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我在证券市场上下单啊，如果我当初下单的时候知道我认为我有钱，或者我知道过三天钱会进来，我到时候还是可以付款。可是最后呢？厂商的货款没进来，或是别人欠我钱没有还我，以致我无法货款，以致我无法付这个款项，那像我应该就叫不履行嘛。可是如果说我一开始就带着要干扰这个市场、要破坏这个市场，或是来捣蛋的心态，明明知道我没有钱，明明知道我付不出来，可是我去下单交易，那这样就会造成市场上的一个交易秩序的破坏， 那这样去处罚我就有道理。可是你看我们现行法的规范，现行法规范是说，在期望交易市场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业经成交不履行交割，注意影响市场秩序。你看这个法条啊，他没有看到主观上的意图要件是什么，他只有看到什么，我下单而不履行交割嘛，就只有看到这样，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有可能涵盖两种情形啊。一种情况是我故意来乱的，明明没有交割的意愿，我却来下单；一种是我是有交割意愿的，可是我下单之后却忘记，或是实际上才发生一些状况，以致我无法履行交割义务。那这样在要不要课与刑责这个点上，就应该值得讨论了。那我们的条文呢？原本哈，你看第十页上面这边的圆圈，第十上面这边的括号二。我们的条文这边呢，哈，原本是在77年修订之前有一个无实际成交意思的规定，原本是这样。可是如果在以前旧法时代，法条写着说啊，你没有实际成交意思的去下单，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主观要件抓出来。这个时候他不去履行交割义务，课与刑责就有他的道理在。可是呢，偏偏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立法在想什么东西，他就认为说啊，这个主观要件很难证明嘛，我们怎么去证明他没有实际交割的意思呢？怎么能够证明这个呢？啊，因为很难证明，所以就把无实际成交意思这个主观要件拿掉。那拿掉之后，这个条文的成罪的必要性就同时会产生问题。啊，同时呢，学者就说，既然这样，如果你没有实际成交意思去下单，你来干扰市场，你来破坏市场，惩罚你有道理。可是如果把主观要件拿掉，今天这个家伙不把钱拿出来，他到底是一开始就不想把钱拿出来，还是后来发生不想把钱拿出来这种事情，就会变成有没有加以刑事处罚必要性的一个判断关键的嘛。可是偏偏这个要件在现行法的法条上就看不到了，那这样觉得就说，既然这个要件看不到，那这个行为就不要罚啦，因为他就不是一定有那个恶意的存在嘛。所以往下看括号圆圈二这边提到说，基于违不交割呢，他说那个虽然现行法已经把没有实际成交意思拿掉，但是我们在解释上，违不交割你还是要故意不拿钱出来啦，因为如果你不是故意不拿钱出来的话，那这样应该没有惩罚的必要性，这是学者的看法。那再往下看第三点立法评论，就学者认为说，既然我们现行法已经不去惩罚，已经没有无实际成交意思这个要件，这个最主要的关键已经拿掉之后，这个法条的惩罚必要性也就丧失了。我再讲一次，如果说我是根本没有成交的意思，我去下单，那我就是来乱，我来乱破坏这个市场，你把我就有这个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如果你把这个无实际成交意思的要件拿掉之后，我今天没有成交，到底是因为故意来乱，还是说我是本来认为我会有钱进来，但是后来却债务不履行，这种情况就变成他惩罚性的那个合理性就会欠缺了嘛。所以学者认为说，既然我们已经把无实际成交意思的规定拿掉之后，我们这个条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债务不履行的行为啊。那既然只是个债务不履行的行为，那干嘛要去做一个这么严格的刑事惩罚的规定呢？那他们认为说，其实如果要管制的话，不如好好去苛责我们的证券商，去责成我们证券商好好管理就好。例如说，证券承销商还证券经纪商，在接受客户委托的时候，应该好好审查客户的状况，对不对？证券承销商还证券经纪商不是有个认识你的客户原则吗？但如果客户的下单显然不妥当，经纪商不应该为了赚取手续费而任意的帮客户下单啊。那如果客户到最后不能够履行交割义务的时候，那这样不就会造成市场的冲击吗？所以学者看法认为说啊，与其苛责这么重的刑责，不如把我们的证券经纪商好好的管理，要求经纪商好好的管制他的客户，这样才是经纪商原本设置的目的。那这样你才可以避免动不动就用刑事责任去威吓人民的这种做法，就刑法迁移的思想啊。好，那我们往下看下面这个题目了。他说，投资人甲呢，向乙证券经纪商下单买入 A 公司的股票100张，在应该交割之日，甲故意不汇入这个交割金额。题目已经设计成这样，就是故意不汇嘛，就来乱的嘛。那但是乙帮甲履行的，为什么有乙帮甲履行呢？目前实务上是这样，我今天下单买股票的话，今天下单买股票，今天是交易日，今天叫 trade day， 就是交易日。那今天不用付款，明天不用付款，后天上午10点前要付款。就是 T 加二日上午10点前付款，目前的模式是这样。所以说我今天下单买股票，今天我手上没有钱可以下单哦，我明天没有钱没关系哦。到 T 加二日，就是今天、明天、后天上午9点券股市开盘的时候，离付钱的时间剩多久？剩一个小时嘛，因为10点前要付钱，就剩一个小时。剩一个小时的时候呢，证券承销、证券经纪商啊，他就去看你的户头，说看你户头有没有钱可以付这个款。如果没钱付这个款，这一个小时经纪商就会很急了。为什么很急呢？因为他知道啊，他 因为呢，在目前规定之下，如果经纪商的客户违不交割的话，代表经纪商没有管好他的客户，那经纪商是会被扣点的，因为他的任务没有达成。我们说经纪商是一个维持市场秩序的机制嘛，对不对？他任务没有达成啊，所以我们经纪商呢会在九点的时候狂扣你说没有钱，赶快补进来，那就跟他说好了好了，会补了。到九点半还不补进去啊，他就继续扣补了没？补了没？没有钱，我会帮你想办法，到底补了没有？好了好了，会补。五十分还不补，你剩十分钟还不补钱，还不汇钱进去啊？有时候经纪商就会自己掏钱帮你补，他把钱汇到你的成交户头里面去，然后让他去成交。因为这样从表面上来看，有没有发生违不交割情形？没有，对不对？但是是他为了怕他被惩罚而去帮你补这个款。可是问题是，就过去实务上来看，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形，有两种，一种是我个人不小心，或者常发生这种事，我就忘记户头里面缺个几千块，我以为够，发现不够，数学不好没算好而已。那这种情形，有时候我有空我就会，没有空我就会跟我营业员说几千块，你帮我汇一下，我再给你就好了，然后他就去帮我垫一下。有时候是这样。那如果说是金额很大，成交金额几十亿的时候，券商没有那个本事帮你补了，补不起来了。所以呢，如果没有补，事情爆发，那自然我也不交割没有问题。那如果他帮我补了嘞？我故意不会哦，百年跟券商说叫我补，门都没有，死都不要补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样有罪吗？如果券商后来帮我补了，等于是这个不法行为没有彰显于市场啊，私底下解决的，那这样要不要惩罚呢？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样应该不能惩罚。我个人认为，为什么？因为你看法条的要件，法条要件叫足以影响市场秩序，有看到155条第一项第一款。如果券商帮我补了，我不认为这个市场秩序会被影响。因为那个不法行为根本没有彰显于市场。不过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实务界不是这样认定，绝对不是这样认定哦。这可能就是一个狡诈律师的看法而已。好，那我们看下第十页下面这边呢、啊，目前的实务见解才是肯定说，认为说啊，假的犯罪行为啊，在他不履行交割义务而影响市场秩序的时候就成立了。他说券商怎么处理哦、啊，不影响他已经成立的犯罪行为。他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没有去补这个款，那就会影响市场秩序。法条上虽然有一个足以影响市场秩序的要件哦，足以嘛，并不代表说市场秩序已经发生影响，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你这个行为只要足以影响，有点危，就是危险犯的概念嘛，你只要足以影响市场秩序，那这样就够了，不以市场秩序已经发生影响为要件。所以他认为说你该补而不去补，纵然券商帮你补，那又怎样呢？你已经足以影响市场秩序，这个已经很危险了，就惩罚了。实务上是这样做了，可是我的看法是说，这个事情在台面上都没有彰显出来啊，你哪知道我足以影响市场秩序？券商已经帮我处理了嘛，所以就有不同的见解，好不好？那考试的时候记得照实务写啊，因为学者也是采这个看法。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页这里，为了避免这一种乱七八糟来乱的人啊，有些是真的有心来乱的，有些是本来没有要乱，那搞到后来他捅的娄子太大，例如说下单下的太多，有些是这样呢。就会有一个什么交割结算基金的设置，因为我们虽然说去禁止违不交割，而且还赋予刑责，然后还让证券经纪商去审核他的客户，可是实务上发生违不交割情形实在太多了，因为很多东西是补不了的，很多人下单是下得很疯狂的。那这种情形的话呢，我们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产生，先设置一个防避机制，就是说如果发生违不交割的情势的话，我们要有一笔钱，要一笔钱进来补这个交割金额，这样可以降低这个不交割行为对市场造成的损害，造成市场的冲击。所以违不交割呢，会有这个交割结算基金来去避免它所造成的市场冲击。那交割结算基金的条文在132条，证交法本身就有，是谁去缴的？来，请往下看。132条规定说，公司制的证交所啊，就是我们目前实务上状况啊，在它供给使用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的契约，就是我们自营商跟经纪商跟这个证交所签的契约里面，应该订定由证券自营商或经纪商缴存交割结算基金，还要缴付证券交易金手费。所以交割结算基金是自营商跟经纪商他们拿钱出来缴的哦。那缴多少钱呢？你往下看第二点哦，缴的钱非常的多，在证券商管理规则里面，这个回去自己看一下哈，就是我画线的地方都看一看，他缴的钱其实非常的多。例如说，简单说一下说，你看在开始营业之前呢，先缴1500万。开始营业之后啊，要按照他的买卖成交金额的比率，每季终了后10日内继续缴存到当年度为止啊。然后第二款，你要开业次一个年度原缴的金额减为700万，所以第一年缴1500，接下来每年缴700嘞。然后再往下看第二项哦，他说如果是自营商哦，自行买卖有价证券的话，开始营业之前先缴1000万。然后第三项说，如果做那个 那个经纪业务跟自行买卖有价证券业务的话，应该按照前二项并计缴存，所以每年都要一直缴这些钱。你看他要缴多少钱？最低资本额，还有什么？还有那个营业保证金，对不对？还要缴这个交割结算基金。所以经纪商、自营商不是那么好做的，每年要缴这么多钱出来，所以你的获利又不够多，根本就不要来玩这种游戏了。想说我开一个圈商，感觉很好，负担非常的重。为什么负担这么重？就客源责任，叫他们好好做，因为他们是一个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一个机制。好，来往下看，重点来了，十二页上面这个第三点，交割结算基金的运用定在153条，很后面啊。那你看他说，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是指会员制的，或是证券交易所，那这样子会员，或是经纪商和自营商，经纪商跟自营商这是在讲那个公司制啊。他说呢，在证券交易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买卖一方不履行交付义务的时候，证券交易所呢应该先指定其他的会员，我们不是会员制，所以应该先指定其他的经纪商或证券自营商代为交付。所以证交所有权指定其他的券商去代为交付之后呢，产生了价金差异和一些的费用，证交所呢先动用交割结算基金代偿，不够才由证交所代为支付，最后均向不履行交割这一方追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发生违约不交割的情形，证交所会跳出来说：“来，你某某证券，你先垫，你先垫，对不对？那你垫完之后呢？今天要付2亿出来，你先垫，你垫完之后呢？明天交割结算基金或当下交割结算基金拨款给你。那如果说他垫的额度太大，或是他垫不了，根本额度大到没有那个本事垫，交割基金也没有，交割结算基金也没有本事去付这笔钱的时候，最后就给证交所去处理，就证交所把这些钱就把它付起补起来。”那最后呢，都去向不履行交割这一方追偿之，那常常这个时候就要不到钱了，因为他之所以一开始拿不出这么多钱，然后交割结算基金还去垫，证交所还去垫，就代表这个金额可能大到没有人可以付起这个钱。那最近史上发生比较大的一件呢，是那个民国92年的时候，就下面这个叫酒精股票违约不交割案。那一年的那个违约金有不到几十，二十几亿这样子，就有人去下单买了某一家公司的股票，买了20几亿，该拿钱出来的时候拿不出来，就两手一摊，好，都去关吧，就这样。那这个报道呢，有兴趣可以把它看一看。那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就把那个公司可以写出来了，相关人等我就没有写出来。然后以前是政企会副主委吴当杰先生，那年升官了嘛，现在在金管会。好，那么介绍第二种现象叫冲洗买卖。冲洗买卖哦，你现在原本是定在155条的第一项第二款啊，现在是看不到了。那旧条文是长这样，看第12页下面这里，这是删除前的法条。这个条文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条文争议性比较大。冲洗买卖的行为，它一样是说呢，在集中交易市场不移转有价证券所有权的伪作买卖。以前的条文长这样。89年的时候，它长这样，可是后来在89年那一年呢，被删除掉。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冲洗买卖？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假设呢，我想要炒作标的股票，如果说标的股票是甲股好了，如果标的股票是甲股哈，那大家知道股价怎么形成的吗？有成交就会有股价，我还记得有成交就会有股价。所以呢，假设有个 A 这个人哈，他在那个乙券商这边开一个户，然后呢，他又去丙券商这边开一个户，然后呢 ，A 就委托乙券商啊买入甲股，这边是市场，那 A 就委托丙券商啊卖出甲股，也就是我的左手卖给我的右手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左手挂单说我要买甲股一股50块，右手呢跟丙券商说你帮我卖甲股一股50块，好成交。左手挂单说我要买甲股一股51块，右手跟丙券商说你帮我卖甲股一股51块，成交，价格变成51。左手在挂单说我要买甲股一股52块，右手在挂单说你帮我卖出甲股一股52块，成交，价格52了。但是股票其实都在我手上，只是左边搬到右边，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最终对我来说，价格好像越卖越高，可是实际上呢，我的损失是什么？我到我要付出什么代价？证券交易的手续费还有证交税两个代价。而股价呢，就被我这样从50块炒到52块， 我可以将左卖右右卖左，左卖右右卖左，左卖右右卖左，把价格逐渐垫高上去。理想来看呢、啊，不过市场不是只有你在玩，还有很多人、啊、所以呢，在我情况 A 这个人呢、啊，本质上是没有真正想要进行有价证券买卖行为，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其实是要拉抬股价的，这种人为的股价干预力量。所以呢，你看第十三页上面这边提到说呢，通常有一个人、哦、分别委托两家以上的证券商呢，对同一个有价证券同时委托该二家以上的券商，用相同的价格做相反的买卖行为，主要目的呢是要提高这个证券的成交量还有价格。那成交量，你冲那个成交量干嘛？成交量代表人气啊，这张股票成交量很高，代表这张股票很多人在玩，人气会吸引买气，就成交量吸引买气，应该可以理解吧？你去吃饭的时候，就看路边那个面店都没有人在那边排队啊，你就觉得里面看见没有人，你就不想进去吃。那如果你看到里面那个高朋满座，对不对？然后外面还排队人潮十几个，你就想，哎，怎么这么多人在吃？可能去排排看嘛，一样，这就是成交量。所以股市有一句话叫做量先价行。量先价，价是价格，先有量才有价，你要有量股价才会上，基本逻辑是这样。不过有时候是如果在那个价高处爆大量下跌，那是另外一种 反向操作的一个概念。但总而言之呢，量会影响到投资人的判断，因为量代表了人气，这人气有可能是买气，有可能是出脱持股的卖压，都有可能。那如果说这个人呢，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干预这个股，去操纵这个股价的成交量，我们就认为这个行为应该要加以惩罚。好，冲洗买卖的意思是这样。当日冲销先跳过，往下看下一段。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民国八十九年的时候，你有把它删掉。那删掉理由实在是莫名其妙的一个理由。那其实这个有点政治角力的问题。不过这个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这种故事就算了。有兴趣可以去找民国八十九年立法院公报，你会看到那些立委们在那个审查会里面讲的话，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法条这么轻率就删掉了。那他们台面上最后讲出来的话是说，理由在这里，看第三点是提到说，投资人在委托券商卖出股票，完成交割之后，授权就移转，又买进股票的时候呢，又移转一次了。所以以前旧法讲说不移转授权委托买卖啊，他说这根本不会发生，怎么叫不移转授权？为什么？他的看法是这样，你看哦，我们说在市场里面买卖的双方当事人是谁？是乙券商跟丙券商嘛，对不对？那你看哦。丙券商把他的股票卖给乙券商的时候，在丙跟乙二人之间，在市场上形成的交易行为，这交易行为是完成的、啊，就是乙丙两券商哪知道背后真正的所有权都是 A 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们认为说，八十九年修法，立委认为说，在市场里面确实发生一个丙券商把股票卖给乙券商的行为。那怎么会发生不移转所有权的行为呢？不可能吗？所以我们旧法的写法是不移转所有权而委做买卖，这在市场里面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认为我们的法条是错的，所以就把法条删掉，当作想法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说这个理由很荒谬，原因是因为证交法讲的所有权不是看形式所有权的变动，而且我们其实也都很清楚的知道说，乙和丙是证券的所有权人吗？不是吗？真正的所有权人其实是 A 而不是乙跟丙啊，乙跟丙不过是受 A 的委托在市场里面进行交易的人而已啊。所以我们的法条如果认为说委做那个不移转所有权委做买卖这个用语有问题的话，可以调整文字嘛？为什么不调整文字干脆把它删掉呢？这样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啊。那你不用去觉得很奇怪，原因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政治意义在那边。那段时间民进党、国民党在那边恶斗的时候，就是你弄了条文，我就怎么样，我就把你删掉，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在啊。所以那些不用去管它，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样的说法是很粗糙，而且是不对的。那学者认为说，当初这一种删除的规范呢，它的理由是很荒谬的，因为证交法里面所讨论的所有权啊，从来就不是在看形式所有权的变动，而是看实质所有权的变动。那事实上对 A 来说，股票都一直在他手上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动了。那如果觉得这个条文的文字用语有问题，我们应该去修改文字，而不是把整个法条删掉嘛。那欧美呢，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条这种行为其实都加以管制啊，那我们应该要加以管制才对。所以从民国八十九年被删除之后，就开始呼吁这个法条要回复，那一直呼吁到民国九十五年就回复了。不过回复的时候呢，他没有就地重现哦。为什么呢？就地重现，然后遇到一些问题。例如说，假设我民国八十九年把它删掉，然后在民国九十五年又在一百五十五条第项第二款重新再把那个条文弄回来的话，那这样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前是错的嘛。这样或许立委会比较反弹呐、啊。 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技巧的方式，把它塞到第五款去，然后文字呢做一些调整，本意不变，文字调整，立委就看不出是同一条了。所以他在第五款这边提到说呢，现在的规定变成是意图造成金融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活络的表象。你看，我卖给你，我的左手卖右手，右手卖左手，成交量被冲高，对不对？这样就交易活络的表象。自行或以他的名义，哈，你把那个以他的名义画起来，哈，证交法里面只要写到以他的名义啊，就是在讲人头啦。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名义嘛，我以他的名义讲就是人头啦，哈。连续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的相对成交，我自己去委托买卖，自己申报买卖相对成交，就是我左手卖给我右手，右手卖给我左手。那你看他的征订理由，他也都不敢写到冲洗买卖嘛，因为写到就被想起来了。他就说，基于操纵股价者经常用制造某种交易活络的表象，借以诱使他人参与买卖，就是创造什么？创造人气来吸引买气啊，是操纵手法之一哈。经参考美日等国立法例，增订第五款，将该操纵行为的太阳予以明定、明知、明确。所以立委呢，民国1995年的时候认为这是个新法条，那事实上还是把以前旧法冲洗买卖变成是这样。好，我们解释一下上面这个叫当日冲销是什么意思啊？当日冲销，一般俗称当冲，简称当冲啊。当日冲销是一种信用交易，这种信用交易是这样做。例如说，假设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股票，假设今天是100块开盘的话，今天最高的涨幅会涨到107，最低的跌幅会跌到93。如果它100块开盘，然后跌到先涨好了，平盘下不能放空。100块开盘，对，先涨到105块。我觉得这个105块的价格没有办法撑到盘，没有办法撑到那个尾盘，我觉得撑不到。我觉得可能上去一下会拉回100块，会拉到99块。我觉得是这样的话，所以呢，它涨到105块的时候，我就先去借一张股票来把它卖掉，用105块卖掉，叫融券卖出。那后来如果它跌到98块、94块的时候呢？那最低可以跌到93，对不对？它跌到93块、94块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天的最低价。然后我觉得它应该会怎么样？会再拉回来，或怎么样？不管，因为我在106块或105块，我已经卖一张出去了嘛。所以我在它103块的时候，在那个93块的时候，我就去借钱把股票买回来，用93块买回来。我借股票在105块卖出去，我再借钱用93块买回来。那我借股票，我这样股票不就可以还回去了吗？对不对？可是我105卖的嘛，对不对？那我借钱不是93块买回来的吗？所以中间不是我有价差吗？就把105块卖出去的钱，去还掉我93块借钱买回来那笔钱，那中间价差就我赚了。那我有成本吗？我没有成本的，我就当天借股票卖，然后它跌回来，再借钱把股票买回来，价差结算中间就给我，这叫当日冲销，同一天做两笔买卖，一买一卖，这样 OK 吗？这个是合法的，为什么？我的买卖都是真的。冲洗买卖是我左手卖，冲洗买卖是我左手卖给右手啊。当日冲销是，我有本事吗？我105卖一张被别人买走了，然后93块再买一张我从别人那边买来的，我这两笔交易又是真的，只是我价差抓得准而已。我就赚一天上下最大幅度的14%，这样 OK 吗？好，这种事不要随便做。这个你要，第一个你价差利益要够大，你才要赚头了，不然的话它会有些费用产生嘛。那第二个就是抓不准，抓不准的时候不会这么美好的。好，这个我以前玩过，蛮有意思。这个你就整个早上盯那个盘嘛，要盯着，因为它那个你抓当日波动的嘛，要盯盘盯得够准才行。然后我以前有时候这样忙一整个早上忙下来，可能会赚个3-5块钱，3000-5000，一张就3000嘛，赚3块就3000，然后5000，我觉得。美猴嘞，就是好好做律师业务，一个早上赚的钱应该比这个多，算了算了，就不搞这个。但一般做当日冲销都是它量很大，你量很大的时候，那个价差1毛2毛，1块2块的利益就会大。所以有人专门在做，每天这样杀进杀出，杀进杀出。听说有人厉害的，一天可以赚个几万块，因为他的可能价差1-2块，可是因为张数一多，一天就可赚个几万。那一个礼拜如果多个几万，他月入也是50-60的。但是这个是理想的状态，谁能掌握这个股价掌握这么的准？而且你还得抓到一只股票，它当天波动的够大才行，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去赚那么大的价差。好， 所以当日冲销本身是真实交易啊，完了两笔买卖都是真实交易，它是合法的。冲洗买卖呢是表面上看起来是真实的，但实际上是我左手卖右手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页上面这个叫相对委托，相对委托在155条第项第三款，它是意图抬高压低权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与他人通谋。哦，与他人通谋就不是以他的名义了，以他的名义就是找别人的人名当人头嘛。与他人通谋就是双方已经谋议而定哦，那去做这件事情。在约定的价格呢，在自己出售或购买这证券的时候，使约定的同时购买或出售相对行为。那相对委托简单来说就跟冲洗买卖一样，差别在于冲洗买卖我是一人分饰二角，我同时扮演买卖双方。相对委托是什么？我跟你讲好，我买你卖，你买我卖，懂对吗？我卖你就买，你卖我就买。我卖51，你买51；你卖52，我买52；我卖53，你买53；你再卖54，我再买54。就差异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它行为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做法不同嘛。那相对委托呢，这边有提到说，所谓用约定价格来自己出售购买证券的时候呢，是约定同时为购买或出售相对行为。法条提到约定价格了，提到说出售了一方出售时，购买方同时购买，或购买方购买时，出售方同时卖出，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同时。但是同时并不代表时间点要完全一样，因为事实上购买和出售时间点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样，你下单时间点你要去压你要到一模一样，这根本是太困难的事情。哦，所以呢，基本上法条上虽然写说有约定价格或同时的判断，可是它并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只要有成交的可能性，这样就够了。那主观要件呢，依然是什么？意图抬高或压低金融交易上有某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这个概念就是说用人为力量造成股价的波动。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再延伸，包括到用人为力量造成股票价格的不波动。你说不波动也算是意图抬高吗？啊，这要看跌势还是涨势。如果这只股票在狂跌的时候，你进去把股票价格稳住，那就是一种什么意图抬高价格嘛。如果股票狂涨呢，你去灌压这只股价，那就是意图压低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的意图抬高或压低，并不一定要真的使股价呈高，呈现往上走或往下走的这个曲线。你如果能够用一个市场力量或是你个人的力量，去压抑股价的上涨或阻止股价的下跌，就是使股价产生不波动，对不对？这样也算是意图抬高压低的概念，因为高跟低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概念。好，那这个条文呢，它并不要求最后要什么结果啦，所以它只看你的行为，你只要做这个行为，纵然你最后护盘是失败的，或是你炒股是失败的，那也是一样会该当这个条文的要件。好，来下一个叫连续买卖，连续买卖就是一般我们俗称的炒股行为啦。你看它的构成要件，他说：“意图抬高压低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的名义，哦，以他的名义依然是人头，哦，对该有价证券连续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者，这个情况是这样，哦，就是今天假设某一只股票的股价现在在30块，那我想把它从30块炒作到50块以上，那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来，你想象一下，因为大家可能都很单纯，你人生中有没有去追逐过什么东西啊？有价格的，有价格的。例如说球员卡，你们比较可能会追逐的。我们讲股票了啊。你们如果有在注意股票的，你会发现有些股票的价格啊，它可能从12、13块，然后突然股票涨到100多块，会不会这样？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到底是怎么样呢？通常呢，如果这只股票是不是市场自然形成，是人为干预力量造成的话，通常的情况是，假设我是有心要炒股的人，我心中会想，这只股票现在股价20块，我打算把它炒到50块以上。那在20块的时候呢，我就会要看我的那个时间。如果说我希望它短期内要涨上去，我要怎么样把股票炒高？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就好了，对不对？我就可能让它成交价格从20块。不停的往上成交变成50块嘛，那可能经过一段期间。那如果我的心态是这样的话，我就有罪。我是为了拉抬股价而把股票不惜成本的买下来，这样我就有罪。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不惜成本的把股票买下来，是为了捍卫我的经营权，跟拉抬股价无关，那这样我就无罪。所以重点在于说，我在买这些股票的时候，我心中的心想法是什么？如果我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例如说我可能需要持股比例，我可能需要怎么样而去买股票的，如果我是这样，那股票价格一直被我买到节节高升， 那我也是很无奈啊，对不对？因为我总是就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些股数嘛。好，那这样我没有罪，因为那个价格成长是市场机制自然的行为。可是如果我的心态是我是为了拉抬股价去买股票，那我就有罪。为什么这样会有罪？很简单，我拉股票的目的是干嘛？万般拉抬，只为道破。我们要记得这句话。我这样不停的买，不停地买，从20块一直拉拉拉拉到50块，接下来呢，一定会汇集很多人气。你会看，哎，这股票20块涨到50块，市场上好多消息，好多人都在讲，所以你可能在50块那一刻，你下定决心你要进去买。你进去买的时候，你怎么买的东西？因为我卖你的，大家听得懂吗？你50块进去买，我卖你那个51块进去我卖他，那个52块进去买我又卖他，我20块成本拉到50块，好像花很多钱，对不对？接下来只要从50块涨到60块，再跌回来40块，我卖的钱全部都是赚的，因为我从一开始钱底部很低嘛，这样可以听懂意思吗？所以这家股票或许没有什么真正的利多存在，只是因为我的不停买入股票的行为，让市场上的投资大众误以为说这只股票这么有人气又涨这么多，那它一定就有可以买的，一定有值得买的原因嘛。你们就这样盲目跟进来买之后，我就开始倒货给你们，然后我获取中间的价差利益。那你们呢？我的货倒完了，谁会继续去撑着股价？不会。然后呢，这家公司如果又没有表现的话，你就看着股价开始往下跌。这是为什么散户总是买在高点，原因就是这样，因为高手呢在50块就收手了，后面的50涨到70是你们自己轰上去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种连续买卖的行为呢，它是创造一个交易活动跟股价上涨或下跌的表象，吸引投资大众盲目的跟着买进之后做手，再把手松开，让股价自由的跌下来或涨上去。那这种情况呢，就会侵害到其他投资人的利益，好，它的惩罚主要目的是这样。那对于这些要件哦，连续买卖要有2次以上的行为，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哦。那高价跟低价认定的是重点，因为我们的法条是写说，连续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高低价便是构成要件之一啊。那高价跟低价怎么认定哦？我们先看一下第15页上面这里。第15页上面这边提到说，早期啊，实务上早期曾经用涨跌停板做判断标准。可是，在早期用涨停板做判断标准，例如说，今天股价一开始开盘是100块，我就挂107块，说我要买，那我是神经病嘛，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必要挂那么高啊。可是以前书上就说，那如果有人这样挂的话，他一定是为了拉抬股价的，所以用涨停板作为高价跟低价判断标准。如果你不是用涨停板去挂单买进，就不会成立本条是本款是罪。可是这样的话，本款能够惩罚到谁？惩罚到呆和猴急的两种可以啊。猴急的不急，一定要涨停板买进或跌停板卖出嘛。那所以呢，后来呢，实务界就不再那么傻，他就比较变聪明，他就说了，用所谓的把高价变成是在一段期间之内，逐日用高于委托当时的揭示价，接近当日涨停板参考价，或者当日涨停板参考价作为委托价格去买进，那低价就相反。换句话说，他把条件放宽，不在于涨停板做判断标准，而是比当时的揭示价格高，或是接近涨停板，或者涨停板都可以是高价认定标准。不过学者认为说，这边的高低价根本不应该成为构成要件。学者认为说，干脆把高低价都删掉，因为他就说啊，实务上常常因为受限于高价跟低价这个构成要件，在争议上一直在争议说，我买进价格算高价或者不算高价，一直在吵这个。可是学者认为说，这个条文的精神啊，根本不在高价或低价。这个条文精神在于说，我为了拉抬股价，我可能会不惜成本的这种心态，我不惜成本的把价格拉高，或不惜成本把价格压低，只为了去拉抬股价、灌压股价之后，吸引大家来跟着买入或卖出。他说：“这样惩罚是这个不惜成本去影响股价的行为。那至于不惜成本，什么叫不惜成本？实务上个案去认定啊，没有必要用高价跟低价这四个字去当成构成要件而去认定。正常来说，我想买股票的，我当然希望买的价格是便宜的嘛，对不对？我希望他买5张，我希望买的5张是便宜的。可是如果说我连续挂5个涨停板呢，那这样很明显就是不惜成本要把股价轰上去。所以他这边提到是，他这边提到说。”重点不在于高价或低价，而在惩罚这一种不惜成本的心态，一切只为了要拉抬或灌压股价这种操纵股市的行为。所以他认为呢，我国现行法的高价跟低价这些文字啊，很容易发生实务上适用的困扰，因此建议干脆把高价跟低价的要件删掉就好了。让实务上个案去认定说，他买卖股票到底是不是基于这样的意图在啊？不过换个角度想哦，有时候买股票会这样。例如说啦，100块的时候，我觉得这张股票不错，我买一张。隔天涨到102块，我又买一张。后天涨到105块，我买一张。 大后天涨到一百零七块，我买一张，那这样是不是算不算是连续高价买入？重点在你的心里，连续高价买入在于不惜成本的以高价买入或卖出吗？我那个行为哦，有可能是一般我们市场上俗称的追价买进，就是一百块的时候我只买一张，我后来觉得后悔，这张股票这么好，那多买一点，明天想买的时候已经一百零二了。我又买了一张之后呢，晚上又看到一个利多消息，觉得说我应该再多买一点才对啊，后天要买的都已经105了，所以我的心中没有想要影响股价，因为我想买我本来希望它跌一点的，对不对？我心中没有想要影响股价，只是没办法，因为市场价格已经上去，我知道跟着买，这种就是一个追价的行为，而不是哄抬价格的行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像一个行为，到底能不能成罪，要看它主观上的构成要件有没有符合啊。可是主观的心态放在心里，谁会晓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往下看圆圈二啊，下面括号二的圆圈二。我们说主观意图存在的行为的内心认定不容易啊。实务界有一些参考指标啊，这些参考指标呢，他第一个提到说，他要看你股票的价量变化有没有背离集中交易市场的手势啊。如果市场都在跌，你一枝独涨，就有可能是人为的力量引起的哈。在 B 提到说，股价价量变化有没有背离同一个类股的走势啊？金融股都在跌，一枝独涨，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C 提到说，行为人呢是不是用高于平均买价、接近最高买价或涨停板价尾盘买进，或是用拉尾盘的方式买入股票？拉尾盘简单讲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炒手啊，你想把股票拉上去啊，千万不要在开盘的时候就动手。开盘假设开盘成交价是100块，今天最高涨到107，你如果想要让今天的股价守在107的话，你如果开盘，例如说开盘前半小时就九点半。你就把市场上所有的单都撕下来，让股价在107，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下一秒啊，会出现更多单倒给你，你的股价就开始跌下来了。所以会怎么做？一般炒手呢，他会怎么做？他开盘的时候，他就让他放着，他不去理他，然后他会去算，会去看市场上还有几张卖单，他要准备多少钱。那如果他觉得这种市场上卖单他吃得下来的话，假设市场上还有20000张卖单好了，如果他算一算觉得他吃得下来，他可能会在1:30收盘，然后他可能就在1:25、1:26的时候，他看一看市场上的卖单，假设还有20000张的话，他就挂涨停板价进去，把20000张全部都买下来。那今天价格就会收在哪里？107块，成交完之后呢，收盘了。你想再倒出来给他卖，已经来不及了，这就叫拉尾盘。所以那种你如果去看那个线型的话，通常是前半段这样慢慢跑，然后最后一档了，嘣，涨停板锁住，因为没有单啊，就收盘了。那这样就会被找去喝咖啡，你在干嘛？就会这样。因为我最后才决定要买股票啊，很奇怪嘛，对不对？今天有盘平盘下你不买，然后今天有那个100几块你不买，为什么最后一档这样丢20000张买单吗？把100块吃下来，很明显就是拉回盘。而这个行为只会被找去喝咖啡，不会怎么样。原因是因为我们目前对连续买卖要件叫连续。连续就是概括翻译做2次以上的行为，对不对？我做一次而已，理解吗？所以你会看有时候某些公司突然这样变拉一只尾盘，你说不怕死哦？那不怕，因为律师这样讲要2次，你的1次没关系，就偶尔拉一次够不够？其实蛮够，因为7%有时候会造成其他的利益的。通常会这样拉尾盘的原因，有一些考量是因为，例如说他的股票想要质押多借一点钱，或者他的股票呢可能遇到一些质押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了把那个参考价格一垫高，就一垫就垫7%出来了。他们是为了这个啦，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很明显就是一个人为力量干预股市，不惜代价把股价拉高的行为。那最后一个，第一是说，行为有没有利用拉抬后的股票价格卖出持股而获得超额的利益啊？那像这个哦，这个都是一些判断指标而已，但是不是唯一的指标哦，因为我们的法条上并没有圆圈二主观行为这些要件，所以说这些只是。提供法官在个案认定的时候，心中在做自由心证判断的时候的一个参考指标，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指标。那这个是林国娟老师，他从很多地方整理出来，大概就是这4个点哦。好啦，那刘老师那个书上就有一个例题是这样，我把它整理出来，看第16页上面这里。他说甲呢，在民国91年4月开始，用他自己还有他掌握人头户王、李炳添等人的名义，连续数个交易在集中交易市场用5日均价以上的价格买进某钢铁公司的股票。又在这个股价拉回平盘盘整的时候呢，用平盘以下的价格哈买入数次，到92年1月哈，这个股票的交易价格从12块涨到58块了。后来甲呢遭检方提出以违反证交法155条第4款的这个连续买卖起诉，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甲提出以下答辩，第一个答辩是说， 甲呢是为了取得经营权的购入该股票，没有炒股的意图。第二个答辩是说，这家公司在民国86年的时候出现过57块的价格，那我甲最高只买到45块，那后来涨到58块，那不关我的事，我最高买到45块而已啊。那45块相较于那个57块啊，那其实应该不算高价啊。第三个要件提到说，同一个时期哈，钢铁类股因为反映国际钢铁价格全面上涨，该公司股票的价格上涨只是市场的反应，没有跟市场背离，所以我跟大家一样啊，不是我炒的，是本来就全部都在涨的嘛。第四个理由是说，没有在取得股票之后大量卖出获利。题目问你说，那这样甲是否仍可能该当本款罪？有没有可能性？刘老师是说有可能。他说，第一个，取得经营权跟炒作股价两种意图，并非绝对不能并存。我可能一边想要取得经营权，一边炒股票。那第二个，他说高价跟低价指的是相对时点股价的高低，跟这家公司过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价格无关，也跟公司的价值无关。你把那个跟公司价值无关，这个可以把它画起来。例如说，有些公司的股价哦，可能只有10几块、20块，可它的净值可能有30-40块。那净值这么高，股价20块，那这样你显然是低价哦，不能这样讲哦。股价价格的高低讲的是市场价格的高低，跟这家公司真实价值是多少是两回事。如果这家公司的净值是50块，市价呢只有10块，那你用15块去买这家公司的股票，相对净值来讲它不高了，相对市价来看它高了、啊，因为它市价只有10块嘛。那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净值50块的公司，为什么市价只有10块？这种事很常发生啊，因为市价是市场认同度的问题，净值呢是账面计算的问题，那是两回事啊。所以这边我特别提到说，所谓的高价跟低价认定呢，是指相对时点股价的高低哦。而不是跟它的历史高价，而不是跟它的净值去做比较。再来呢，他有提到说呢，大盘跟类股的价量关系啊，某个程度上确实可以作为行为人免责的一个依据了，但是不能够只是因为大盘或类股的一个上涨或下跌，然后你这个股走势跟大盘一样，就可以完全脱免这个责任。他认为这样的话，大盘跟类股呢就会成为这个免责的最好的理由，他就还是有可能成立，而不代表说一定是大盘类股上涨，它跟着上涨，它就没事。那最后它的第四个答辩是说，它没有在取得股票之后大量卖出获利了。那刘老师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条有没有说要卖出获利为构成要件？所以纵然没有卖出获利，还是有可能该当本罪。所以分析完呢，就是如果刘老师当检察官的话，刘老师就提出这些说法，就是说还是有可能该当于本条之罪的。可是刘老师说了，因为在实务上应该是检察官负举证之责嘛，对不对？那感觉他好像都在提反证一样，他要先举证嘛，对不对？他不是提反证嘛？来往下看啊、哦，下面这个题目呢，98年会计师的考题，这也是刘老师出的。他说呢，某甲呢利用他所掌握的头户啊，连续一段期间买入，用高价啊、哦、买入某上市公司 A 公司的资产股，那拉抬股价。他说嘞 ，A 的股价呢从每股20块涨到45块。试问哦，在法院审理甲是否构成内线交易，那个证交法15条第项第4款的罪责的时候，甲呢以 A 公司的股票数年前曾经出现每股价格200块。而且如果考虑 A 公司所持有的土地的公平价值、啊、A 股的股价价格应该是60块，那他买进的价格都远低于60块，难为甲连续高价买入，我请示作为抗辩，问这个抗辩能不能成立，而司法实务上怎么认定125条第项第4款所谓的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他提两个点嘛，对不对？历史高价200块跟 本款的构成要件的高价有关吗？无关。我们说高价是相对时点的高低，那这家公司的土地的公平价值换算这家每股净值是60块，跟高价有关系吗？也无关。我刚刚说高价跟低价是讲的是市场上那个股价的相对高低，跟公司的净值无关，也跟公司的过去它的历史上的交易价格也没有关系，所以它这样还是有可能会构成本款之罪。来看下一个散布留言。散布留言就是在市场上放话了，所以你看这个法条写说，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散布留言或不实资料者，这边呢他就没有强调个股了、哦。你看第六款是没有某种嘛，对不对？哦，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刚才请大家注意说没有某种，所以今天你散布留言啊或不实资料啊，纵然不是对个股造成影响，而是对整个市场造成影响的话，那这样就该当于本款之罪了。好，怎么是散布应该不用再说了，留言或不实资料必须要具有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就是足以影响到投资人的判断。那主观要件呢，必须是 有影响就交易上有价证券交易价格这个主观要件。那下面这个题目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那我放在这边只让大家参考，因为就牵涉到投信投顾的问题，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投信投顾我们已经不考了，所以应该是比较不会考了，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就不讲。而且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法条啊，我们看第十九页这边最后一个条文，155条第一项第七款，叫做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影响交易上某种有价证券的操纵行为，某种有价证券价格操纵行为。立法目的讲得清楚，是说为了弥补前六款的不足，我们挂一个问。因为确实我们前面列的违约不交割啦、连续买卖啦、冲洗买卖啦、那个散布流言啊，这些法条的操纵行为，它都是一些具体的行为，太一样。那当初立法者怕说我们的操纵手法日新月异，有一些新的行为模式，如果没有规定到的话，那这样立法就有所不足，就定了一个概括规定。可是问题是不要忘了这个条文，如果违背的话，那刑责171条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这么重的刑责，怎么可以定一个这么概括的规定呢？所以学者认为说呢，我们的155条第一项第七款其实是有违罪行法定主义跟罪行明确性的要求，因为它构成要件太不明确了。你看他写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影响金融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价格操纵行为，那这样等于是看法官怎么函测这个事实啊。法官把你都成是你就是，法官都成不是你就不是，那这样太空泛了。所以就那个构成要件明确性的概念来看的话，是有所不足的。好，那我们看第20页上面这个题目，19页这个题目大家参考参考，这个答案就在这里。20页上面这一题要讲一下，我们证交法的规定啊，操纵市场禁止行为有几种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安定操作是不是禁止行为的范围啊？安定操作，安定操作是一个护盘的行为嘛？还记得吗？它是稳定价格措施，对不对？所以安定操作本质上是什么行为？连续买卖，对吧？它不惜以高价买入，把盘护住啊，不要跌破成交价嘛。连续买卖，安定操作这种连续买卖，可是呢，安定操作的行为是合法的，因为是意外许可的情形，是依法令所为的行为，所以不法。一样道理，公司不是实施库藏股吗？库藏股依照28条之二第一项第三款那个护盘式的库藏股啊，为了维护公司信用还有股东权益而买回，那本质上也是个连续买卖的行为啊。可是依法令所为的行为一样不法。最近国安基金不是经常护盘吗？那也是一个依法令所为的行为不法，不然国安基金的操作人员都去关了。正常来讲，股市就算跌破了，跌到变零，跌到3000、2000，其实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啊。如果就股市的自由度来说嘛，可是问题是呢，当某些情况，我们就其实会感谢政府的干预行为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才有另外特别的法令允许国安基金进来护盘。所以国安基金进来护盘，是不是连续买卖？是啊，本质上就连续买卖，因为他是把股价拉高的嘛，他为了让股那个指数可以稳在某个数字上，不惜高价买入。所以你看国安基金进场那一天涨停板有多少，整片都红的嘛，前一天都是绿的，隔天都红的，我手上就5只涨停板。然后他说政府又送红包给我，我送到什么时候？送到选举完嘛，对不对？所以呢就可以留一留，不能留就丢了嘛，因为反正他要送我们就收嘛，就是这样。所以像这些行为呢，本质上都是连续买卖，他之所以可以的原因是因为法令特别规定，所以依法令的行为不法，是这样来的。但是要注意依法令的行为才不法嘛。所以如果你那个库藏股的施行没有依照法令来，就不是依法令的行为啦。如果你安定操作交易没有依照安定操作交易管理办法来，那就不是依法令所为的行为啦。一样道理，国安基金在护盘的时候没有依照国安基金相关法令来，那就不是依法令所为的行为那就没有这个主权法事由之后回到哪边去？回到连续买卖去，还是会有刑责的就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呢，内线交易，今年考过了，所以明年应该不会考吧？我猜的。今年司法官和律师考两个议题嘛，一个考内线交易，一个考那个私募啊。那重要议题大概有4个，我觉得应该前两年会考这4个，就是内线交易、私募，还有财报不实和那个155条操纵行为。所以如果我们大胆预测的话，明年应该是考财报不实跟操纵行为的，因为四大重点就刚刚讲那些嘛，那些交易嘛、私募嘛、财报不实、操纵行为这4个。那今年已经考2个了，明年要考另外2个了，我猜了。这种好猜的只有前2年才好猜，后来就他该考考差不多之后就很难猜了。不过那些交易能够考的点非常的多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多争议的法条。 所以你说明年继续把那些交易吗？我也不会意外，因为它可以考的点在太多，今年只有考一两个点而已，还有很多点可以考。那我们现在看内线交易的概念，内线交易一个核心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内线交易是不可以的。曾经以前到现在有非常多的理论基础了，不过我们讲一个最核心的理由，就是如果内线交易可以合法存在的话，会破坏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会让投资人不愿意用一个公平的角度去参与这个市场上的股票买卖行为。为什么呢？内线交易如同作弊一般呢、啊？我的看法是这样：我们今天这么辛苦的读书，准备这么多证交法的范围，念了五本，为了不过那么一题嘛，对不对？申论题出那么一题嘛。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五本都没有读，他直接知道会考哪一题，他就背那一题，然后最后他的分数比你高，你的感觉是什么？火大。然后呢，火大到后来呢，你考了几次考不上，就是说这种烂考试我不参加了 ，A、B 就驱逐良 B 了。这样国家就找不到人才了，都被这些喜欢瞎搞的人搞走了。内线交易到底也是这样，如果有人总是可以很精准的，不是靠他的研究，不是靠他厉害，只是靠内线买到会涨的股票，其他人就在赔钱，然后他这边赚得很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烂股市我不要玩。所以你不管他，这个股市就崩台，股市崩台之后，流通市场一垮掉，发行市场就垮了，因为你在发行上买的股票，后来流通市场没地方卖嘛，对不对？没有人要买啊，你发行上拿不到钱。所以我们去打击内线交易的目的，就是要维护投资人对这个市场的信赖和信心，所以我们要去打击内线交易。这是目前的看法是这样，现在的角度是这样。那在过去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说不可以内线交易。曾经在台湾的证交法是没有限制内线交易罪，这后来才定的。那内线交易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可以呢？有人认为说这就是我的本事嘛，因为市场上的讯息非常的多嘛，我拿得到讯息，那也是我的本事嘛。那有人说，这就是我当公司老板的好处嘛？就是我当公司老板的好处嘛？就是我当律师的好处，就当会计师的好处啊！我害了谁呢？那天叫我没有害到你，我不是一把刀捅你，让你流血，我爽，没有这样啊！我赚得开心，但是呢，谁赔钱？一定有人赔钱。这个社会上的钱就这么多，我这边买便宜的，就是你买贵的，大家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呢？有人认为说内线交易呢没有害到任何人，比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资金就是这么多，全世界资源就这么多，不在我这里就在你那里，如果在我这里那边就少了。股市一定是有人赔头有人赚，不可能说大家都没有受害就我一个人赚，不可能这样，那跟赌博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早期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后来这种想法慢慢就被摒弃了。所以目前来看呢，内线交易是一个世界各国都认为不应该存在的情形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页下面这边有一个立法目的，就要稍微了解一下学理上的说法。第一个叫平等取得资讯理论啊。那这边我要跟大家修正一下，就是一般我们在讨论都会写平等取得资讯理论啊。不过在理解上你在理解上不要理解成平等取得资讯。你在考试写平等取得资讯，你在理解是把它理解为平等利用资讯。因为资讯的取得先天就不平等了啊，就是有人本来就是会比你早。公司的董监事还有律师、会计师绝对会比你早知道讯息啊。可是问题是呢，内线交易的概念是说，我们这些内部人、这些相关人士比较早得到讯息，可是我们不能够提前利用这个讯息，也就是利用这个讯息来买股票，必须基于一个平等的基础，而不是我们先拿到讯息就可以先用。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虽然说法条上写的是说，不是法条，就一般的书上写平等取得资讯了，但是在理解就把它理解为平等利用资讯。这样比较妥当，我个人认为，因为资讯取得本质上就不可能平等。再往下看，那我们借由这种对投资人的保障呢，降低投资人对市场的疑虑，来维护一般投资人对市场的信任，才能够落实证交法的一个立法目的啊。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十一页上面，禁止内线交易理论基础。我刚刚提到的是说，要健全市场啊，就是在二十一页上面这个第五点叫健全市场理论，这个是目前比较普世的价值是这样。但是在内线交易罪这个法条形成过程当中，陆陆续续有一些理论的提出，那这些都影响到我们法条的构成，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第一个就是平等，那个资讯平等理论。这所谓资讯平等理论，就是我刚刚讲资讯平等取得，或是我说资讯平等利用的理论。那他就提到说，要么公开资讯，否则禁止交易，就是你要把资讯公开给大家都知道，才能够买卖。你如果不公开这个讯息，你就不可以私自利用这个讯息去进行交易，不然的话，资讯取得和利用，资讯的利用就不平等。第二个说法叫信贷关系理论， 这个信赖关系理论呢，是美国早期的理论啊。他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公司的董事们啊，美国没有接他人啊，公司的董事们，他们因为执行业务啊，势必会比一般的股东更早知道这个讯息，股票会涨或会跌的讯息。那董事基于忠实义务的概念呢、啊，他应该把这个讯息分享给全体的股东，他不能够比其他的股东更早利用这个讯息去图谋私利啊。还记得忠实义务的想法吗？所以如果当我们的董事呢，没有公开讯息给全部的股东去知悉，而是他自己啊，在公开之前呢，就先去买入股票，他等同是他自己利用属于公司的资讯而买入股票，获取价差上的利益，图谋私利嘛。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们认为基于这个所谓的信赖关系理论，就是那个忠实义务的概念之下，这些人呢不可以哦，不可以随便的去享受这些利益的好处。那这套制度的提出呢，是那个我们去修正所谓的资讯平等理论，因为只有公司这些对股东之间有这样的重大义务的人哦，他们才会受这样的规范，这是一个说法哈、哦。再往下看，失取理论，失取理论是说任何人不可以私自保有你不该得到的讯息。例如说，假设我是律师，那你在执行业务的时候得知某些上市公司的讯息，那这个讯息是我因为职务上所取得的，那这个我取得这个理论不应该据为己有而私用了，我必须要等到这个讯息被揭发、被公开来之后，我才可以去使用这个我所获得的讯息，我不可以去私自取得这个讯息之后获得自己个人的利益。哦，他的想法是这样。那第四个叫消息传递理论，消息传递理论是说，如果我是公司的内部人，我把这个讯息告诉你，那你也不应该买，你也不应该进行交易行为。不然的话，如果法律只管制说啊，我这个公司内部得到讯息，基于忠实义务，我不能够买卖，那我就跟你讲，你去买。那这样有什么差异呢？对不对？还不是一样嘛。所以呢，在这样的概念之下，认为说有很多人分别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就被抓进157之1这个法条里面。什么157之1规范很多不同的人，那这些不同人背后就不同的理论基础在支撑。那我们来看157之1这个法条。这个法条当然不用说，你就一定要把它背熟，有多熟背多熟。证交法过去在各个考试啊，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没考之外，在各个考试考过频率最高就内线交易这一种。那它也是我们这次第一次征考证交法发的口头的一个题目，所以请务必注意它。好，请仔细看哦，它很长啊，背熟哦。第一项说，下列各管制人实际执行发行股票公司重大影响及股票价格消息时啊，在消息明确后划线啊，写不是确定后，明确后啊，不是确定后，是明确，不是确定哦。是明确啊，不是确定哦。在消息明确后，提醒自己一下，不是确定哦，是明确哦。未公开，公开后的18个小时内，那个18个小时内呢，你可以写叫做沉淀期间，消息沉淀期间，或者有人白话点讲，消息的消化期间，18个小时是让市场消化这个消息的期间，你可以写沉淀期或者消化期，消化期感觉跟人体比较有关系，听起来比较不舒服了，沉淀期感觉就比较中心一点。好，在这个18个小时之内呢，公开前或公开后18个小时之内，不得对该公司的上市或者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的股票，所以上市、上柜、新柜股票都在这个条文里面，哦，不要再转用来转用去，都在这里。或其他具有股权限制的有价证券自行或以他的名义买入或卖出，以他的名义就人头嘛。好，那为什么第一项强调股权限制有价证券呢？这也是个历史史啊，不过这历史就不用再说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第二项。前两年修法之后，今年修法之后，99年修了，增订了一个第二项，说了前项各款锁定之人，实际执行发行股票公司重大影响及支付本息能力的消息时，在该消息明确之后，未公开或公开后的18个小时之内，不得对该公司上市或在证券业处所买卖的非股权性质的公司债自行或以他的名义卖出。所以你看公司债在哪里？ 公司在第二项嘛，对，不具股权性质公司在第二项，所以目前的规范呢、啊，就标的上来说，不管是具股权性质也好，不具股权性质也好，都一样，只要是上市或是在证券业处所买卖的有价证券，不管有没有具有股权性质，都受规范。啊，如果是有具股权性质，就在第一项嘛；不具股权性质，在第二项，就这样而已。啊，所以这个差异性已经消失了。那我们来看有四款人，五款人哈。第一款人是该公司的董事兼常经理人，这该公司指的是发行股票的公司啊，发行股票的公司，比如说台积电是发行股票的公司，这个条文讲的是台积电的公司啊，该公司的董事兼常经理人，或是依照公司法27条第一项受指定代表行使职务的自然人，第一项那个法人董事代表本身不是董事嘛，对不对？他只是个代表人嘛，但是呢他一样受第一款的规范。好，第一款人称传统内部人，传统内部人，第二款叫持有公司股份超过10%的股东，第二款人称大股东，学理上把它称为广义内部人，所以第一款传统内部人就是狭义内部人嘛，第二款大股东是学理上称为广义内部人，直接把它写在法条上就好，先学一些那个名词。来，第三款是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那最典型就是律师、会计师这些。第四款是上市前3款身份之后未满6个月，这第四款很好理解，以前没有这个第四款，以前内线交易很少，我得到重大消息之后啊，我就辞职。我本来是董事啊，得到重大消息呢，我就辞职啊，就不是董事，我就去买股票。那买完股票之后呢，赚了钱获利，对不对？明年再把我选回来，这样听得懂吗？就放假嘛，放假出去一趟，买完股票再回来。因为他说董事买股票受限制，我买股票那个当下不是董事，可是我讯息怎么知道？当董事的时候知道，今天得到重大讯息，明天辞职，后天就可以买了。那这样很烂的规范嘛，对不对？所以才补了这个第四款说。辞职之后呢，6个月内买还是一样内线交易，这样才合理嘛？哦，有点像旋转门条款一样啊。来，再往下看第五款，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你在那个从前四款的那个从前面写，直接打一个问号，间接打一个问号，是直接从前四款所列消息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还是说包括到间接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呢？这是个争议点，很大的争议点。所以那个从哦，从前四款的从哦，前面可以写个直接打一个问号，间接打一个问号，也提醒了这个争议点在。然后再来往下看到第三项，先把法条看，我们再一次把它讲清楚。第三项说，违反第一项或前项规定者啊，对于当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当日化起来，善意卖化起来。相反买卖获钱，这是个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谁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如果我内线交易的话，谁可以跟我请求损害赔偿呢？同一天跟我做相反买卖的人，如果是内线交易的卖方，你是买方，你就可以跟我要。然后呢，你就去善意，善意就是不知道这个内线交易、内线讯息的存在。好，然后又说了。从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买入或卖出该证券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的差额负损害赔偿责任。情节重大，法院呢可以依请求提高到3倍；轻微的话呢，法院可以减轻这个赔偿金额。好，第四项注意哈，重点。且第一项第五款之人，第五款叫消息受领人，消息是听来的，然后第五款哈，就别人跟他讲的哈。第五款之人呢，对于前项损害赔偿。应该与第一项1到4款提供消息的人负担什么连带赔偿责任？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消息，然后你去买股票，你内线交易的话，因为是我害的，我跟你要一起连带赔偿给别人。然后往后看有个但书，但是啊，第一项1到4款的人提供消息之人有正当理由相信消息已经公开者不负赔偿责任。好，再往下看第五项，第一项所称重大影响及股票价格的消息是指哈。该公司的财务业务，还有该证券的市场供求、公开收购，对具体内容，以及具体内容对股票价格重大影响，或正当投资人投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消息，那这些范围相关公开的方式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六项、第二项所定重大影响及支付本息能力的消息，相关规范给主管机关去定。 那主管机关呢就定出我们之前发给大家那个参考资料，里面有一份叫做这个很大一份，针对交易法147条之一第五项、第六项重大消息范围及其公开方式管理办法，定这个。啊，这个有兴趣再看一看哦。现在先不用管它，没关系。好，再来哦，再往下看第六项。第六项说了，第七项注意一下，第七项说第22条之二第三项的规定，还记得22条第三项吗？实质所有权，对不对？受益所有人嘛，配偶未成年利用他名义持有者哈，于第一项注意哦，第一项的哪一款？第一款跟第二款准用之，第一款是董监事经理人，第二款是大股东，才有准用22条之二第三项的规定。然后后面提到说，于身份上市后6个月者一同。第20条第四项的规定，20条第4项，刚刚看对不对？委托券商买入或卖出之人，视为直接买入或卖出人，可直接请求损害赔偿哦。于第三项从事相买卖之人准用之。所以不用透过券商请求，可以直接请求，这样 OK 吗？然后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什么相关的争议。来，请看第22页这里，还有21页、20页。好，来，请看第21页这边，20页这里呢，他说哦，第一款是董事、监察、经理人，还有什么？依照公司法27条第一项规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职务的自然人，我们说这是川国内部人，公司的内部人哦。然后呢，我们刚刚在第七项有看到说，22条之第三项的规定，与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准用之嘛。所以准用结果就是董事的配偶、董事、监察、经理人，还有依照公司法27条第一项所定代表行使职务的自然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不止他们本人名下的股票受内线交易的规范，包括他们配偶或承继人利用他名义所持有的股票，也受到内线交易的规范。这样的立法目的很好，它是为了避免内部人利用他的名义为买卖，规避本条的刑责。可是你看它的准用结果，要特别注意一下。他说，依照法条文意的适用结果，如果说今天是配偶名下的股票买卖，视为是董事名下的股票买卖，对不对？那这样到底谁在内线交易罪？你听懂意思吗？例如说我是公司的董事，我看董事会知道某个重大讯息还没有公开，我回去就跟我太太讲说。消息我得到消息喽，什么消息我不能跟你讲，但是股票不能卖也不能买、哦、因为消息还没有公开，那他明天给我去买了，我不就死了吗？你听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名下的股票买卖是视为我名下的股票买卖啊，可实际上是他在卖又不是我在卖，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这样的准用结果太诡异了嘛，所以我们往下看括号三规范检讨说，现行法将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持股和内部等同事实，虽然符合社会通念没有错，可是夫妻财产个别所有呢，对不对？我配偶要处分他名下的股份，关我什么事呢？我也阻挡不了啊。所以说，内部人的配偶亦可能是自行决定买卖，一概规则给内部人，这样显然不合理嘛。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应该修法啦，把这些内部人名义下持股的买卖推定为是内部人本人的买卖。但是本人应该可以举反，那个内部人应该可以举证推翻说，这个不是我下决定，我有交代我的太太说不要买，他自己去买的啊。好，再来，请看第22页上面这里。那现在还没有修法嘛？在修法之前呢，赖老师他主张说应该这样解释，他说呢，内部人如果利用他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名义的人哦，从事内线交易的话，是内部人违法行为没有错。那这些受利用的人呢，他们到底知不知情？会牵涉到是不是共犯的问题啦。如果他们知情，就是共同犯罪；如果他们不知情呢，那他只是一个名义的提供者哦。再来 ，B 提到说，内部人获悉消息之后，即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名义下的买卖行为，并不会当然违法啦。他们买卖到底违不违法，看他到底有没有受讯息的告知嘛。如果受讯息的告知的买卖，那就违法，对不对？如果没有受讯息的买卖，那就没有违法。所以举个例子来看，今天假设我得到这个讯息，我没有跟我的配偶讲，我的配偶自行去买卖。那我那个配偶还是在没有受讯息告知的情况之下，我会买卖嘛？这样他不违法，我应该不违法，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得到讯息之后，我告诉了我的配偶，然后呢，我的配偶再去买卖，那如果他的买卖行为不是我指使的，我们之前也没有达到贩业联络的，那这种情况是他个人买卖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戴老师意思就是说，反正在要判断内线交易罪的时候，重点在于什么？知跟欲嘛，对不对？故意行为是这样嘛？你看你有没有得到这个讯息？有，那谁去买卖？这个买卖中，买卖和讯息的之间有没有共犯的问题？而不应该认为说配偶名下的买卖，就直接认为是公司内部人本人名下的买卖，这样应该很好理解嘛。反正如果说是我是内部人，我得到讯息了， 我的配偶名下的股份都我在控制的，我的未成年子女名下股份都我在控制的，我没有跟他们讲，都没有讲，然后呢，我就把他们名下的股票买卖了，那这样我就内线交易，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对不对？如果我得到讯息了，我跟我的配偶讲，我配偶去买卖了，那如果他的买卖行为跟我没有犯意联络，我们没有共犯的关系的话，他的买卖行为是他个人的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再如果说我得到讯息了，我都没有讲，然后我的配偶呢没有被告知，可是他自己去买卖了，那这样他也不会有内线交易啊，因为他也没有得到讯息的告知啊。所以构成内线交易的要件是什么？知道讯息，买入卖出，很基本嘛，对不对？不会只是因为具有某个身份的买入或卖出，理所当然认为是内线交易，这是赖老师要强调，也是林老师要强调的点。好，再来往下看，这个被公司股份超过10%的股东，哦，那这个他的问题就跟刚刚讲的一样，因为他的部分呢也会牵涉到什么配偶跟未成年子女的买卖，所以他的争议点跟这个董事们差不多了。那往下看第三个叫基于职业控制关系获悉消息的人，这边讨论是这个职业的问题，这是争议性比较大。一般来说我们讲的职业是赖以为生的工作了，对不对？叫职业。职业跟这边讲的职业还有刑法讲的长业比较不一样。那如果说今天我的工作是我的职业，那请问我现在职业是什么？到底是律师老师啊？这两份都是我赖以为生工作，这两份都是我的职业。那请问证交法管我的职业是管哪一个？是管老师还是管律师？重点在于什么？立法目的的解释。我们把这个人抓进来，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的职业比较特殊。他的特殊性在哪里？他接近于资讯的核心，他比一般人更接近于这个资讯。所以当律师势必比一般人更接近于资讯的核心，但是当董事长特助的会不会比律师更接近于资讯的核心？更可能啊。所以董事长的司机呢，毕竟只是个司机，但是问题是他是董事长司机，他不会得到很多讯息，很有可能会董事长很多电话都在车上讲的啊，搞不好司机的亲密程度还比其他的那些特助副总还有总经理来的高，你每天都在一起的吗？所以呢，其实从这些角度来看呢，证交法讲的职业要限缩解释，采目的性的解释方案，就是说他的这份职业啊，不分高低贵贱啊，专业与否都无关了，重点在于什么？他比一般常人更接近于资讯的核心地位，就是这款所称的职业。所以我的职业证交法要管我，不是晚上交出这一份吗？是哪一份？是白天上班的那个律师工作，他会管我，出来教书，不会让我比一般更接近于资讯的核心呢、啊？但当律师就会啊，我就插在这里。好。那下面这个实务见解呢，是金管会的意思，就是说任何工作都有可能会该当这个条款，只要这份工作比一般更接近于核心的资讯的核心地位，这样就行了。不一定要现在一些很专业的工作，就算是个司机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好，那控制关系与否用实质认定啊，这个比较不会搞。那往下看，上市前3款身份证未满6个月，这应该很好想象啊，为什么？就刚刚讲的嘛，过去有太多人呢借由辞职的方式达到内线交易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洞封起来，就只是这样。再来，请看第23页上面这里，重点在这里。从前4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他的道理呢是消息传递的概念。那消息传递的概念怎么来？是你跟我说，你跟我说。例如说，举个例子来看，我如果是公司的董事，我是公司的董事，我就跟你讲说，我们家公司的股票会涨，为什么？因为什么利多消息，你就去买，那你就能先交易，你就是第四款消息受理人，典型是这样，这样 OK 吗？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是你偷听到我在说话，我在讲电话，你是秘书或是助理，那你进来送文件的时候，耳朵张很大，不知不觉听到我在谈跟另外一间公司合并的事情，股价应该会涨。你听到了，你就文件放下，出去转身打电话买股票，叫你有内，你是消息受理人吗？请注意，你的消息不是我跟你讲的，是你听来的，所以你不叫消息受理人。你可能就是因为职业关系获悉消息的人，可是你不叫消息受理人。因为如果把你认定为是消息受理人的话，那么你的内线交易我必须跟你负连带赔偿责任吗？还记得吗？第四项这样说，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因为不是我有意告诉你的，所以你不叫消息受理人，这样 OK 吗？好，再来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 我这我自己发生过的。我在银行遇到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呢，我们相遇的时候是因为在等待行员的慢动作而相遇。他在后面，我们那时候去做现金增值证二证股票，那缴款嘛，去银行缴。那去银行缴款的时候，银行行员动作很慢，所以我们两个在那等。那个老伯伯我印象非常深刻哈，白色吊嘎短裤、拖鞋或者凉鞋，年纪不大，超国语口音哦，然后是那种外省人啊。然后呢，就是我在那等他，那等了探头探脑，他的个子不高，所以他就在我肩膀那边这样不停的出现，这样靠很近。我不喜欢他靠很近，就感觉很奇怪，对不对？然后他就这样看，哎，阿里，你跟我认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啊？我说，是啊，是啊。你能认几张啊？我说没几股，没几股，连张都没有，就几股而已。他说我可以认多少张？还蛮多张。我就王林大户了，对不对？认很多张嘛。反正等到后来，我们就瞎聊，无聊就瞎聊，就问股票，聊股票，东聊西聊。后来我缴完款要走，我上后面追上来跟我说。既然就是小兄弟，等一下，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们两个是投缘哈，那我跟你讲哈，哪一只股票现在是40块？我说那只股票我有听过，从来没玩过，40块，你去买哈，有多少钱都去买，没有钱借钱去买，然后啊80块的时候把它卖掉。我就说哦，那这样要多久？3-4个月应该就够了。然后讲完他就消失了，就讲完我们就分开了。你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你会怎样？会理他吗？然后我买2张，就想说反正40块买嘛，对，买2张，跟神一样。买了之后没多久开始上涨，涨到70几块卖掉，果然他一路涨到82块往下跌。那你说咧，我是不是消息就理的？我不能算是消极受益人，我半信半疑的好不好？消极受益人是怎样？消极受益人是我相信这个讯息是真的，我才敢去冲嘛，我哪敢去冲，我就买2张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消极受益人的一个重要点是在哪里？我必须知道告诉我讯息这个人是谁啊。如果我不知道跟我讲这个讯息人是谁，我怎么能够确信这个讯息是真的？我的地位就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道听途说来的、啊，也是我选择相信才去买2张。如果不想理他，是自己比，我只会哭了、啊。这样听得懂吗？但是如果当时真的有钱都去买的话，那财富应该就可以翻倍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我到现在是不知道他是谁啊。然后我去查那家公司的董监事名单呢、啊，就没这个没有看起来像是这样的，让我找照片找不到了。我只想知道那个人是谁，那个身材那个就矮胖哦，然后。头发斑白，穿着吊嘎短裤拖鞋的，一定是公司内部某个高层，不然他怎么可能会这么的准呢？而且一定是配合人家炒股票的。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就买2张，所以我不能算消息受益人，所以我这个行为不能算内线交易，因为我在赌啊，也有可能2张都赔掉，有可能啊。所以要记得哦，消息受益人呢，挂号会提到说，消息受益人必须对于告知者为前四款证有所认识啊。不然我就跟道听途说没有什么两用，哪知道他是谁？我怎么知道这个消息可信、啊？所以两个要件，第一个是必须是有意告诉我，第二个是我必须知道他是谁。两个要件成就，我才是内线交易的规范对象。然后再来，那、如果是我跟你说，你跟别人说呢？比如说我跟你说呢，我是公司的董事，我就跟你说哪只股票可以，我们公司的股票可以买，你自己不敢买，你跑去跟你的好朋友买。那叫你的好朋友内线交易吗？这个就在于第5款写说，从前4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哦，这个文字怎么解释啊？从前4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例如今天假设甲是第1款人，甲跟乙说的话，乙就变第5款人嘛，对不对？因为乙的消息从第1款人来的嘛，那如果乙在跟丙说咧，那丙的消息是从第几款人来的？他是从第5款人获悉消息吧？是不是这样？那这样丙是第4款的人，丙是第5款的人吗？乍看应该就不是，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内线交易这个法条实在太糟糕了。我跟你讲，你只要不要自己买，你叫别人买就没事了。那这样内线交易能管得到谁呢？它的功能性就很低嘛。所以呢， 我们开始想办法去解释说，那美国怎么样？美国他们不限于直接受理的。我跟你讲，你跟别人讲，那个别人也会是内线交易啊。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我们刚刚提到消息受理的一个要件是什么？我要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例如说，实务上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董事，这是董事的红粉知己。董事上都有很多红粉知己。然后丙呢？丙是知己的闺中密友。乙丙两个发生什么事，乙都会老实跟丙讲，所以丙非常了解乙和甲的交情。所以甲跟乙跟当乙跟丙讲说，那个甲跟我说什么的时候，丙可以相信乙不会骗丙，然后丙也相信甲不会骗乙。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消息受理的人对于消息传递者跟终极的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非常了解。甲是终极的消息来源，乙是消息传递者，丙是消息受理的，所以。丙这个受理人，他只要对于传递消息的乙啊和终极消息来源的甲之间的关系非常了解，了解到他可以相信甲不会骗乙不会骗丙的话，那丙也会认定为是消息受理人。美国是这样看，所以美国联系中间这个线的是用什么关系去联系？信赖关系。你只要相信这个讯息的来源是真的，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相信而去买股票的话，那你会是消息受理人，不管传几手。所以你就想象嘛，如果你的好朋友是某董事长的好朋友，你也了解他们两个真的很好，那当你的好朋友跟你讲说那个某董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会不会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会啊，那一刻你就是消息受理人。如果你的好朋友一直跟你讲他跟某董很好，但是你没有任何资讯看得出来他跟某董真的很好，是他想象中的男朋友的话，那这样的话当他跟你讲那个某董又跟我说什么，你就会说你也不会去买啊。这样听得懂吗？因为你不会相信这个是真的嘛，所以重点在于信赖关系存不存在，不在传几手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三页这边的讨论啊。先来看肯定说了日本派的说法，日本派说要直接受理的，所以到日本派的说法那个丙没有啊，因为他就说哦，从法条文义上来看啊，难以扩及到间接受理的，因为这一派的说法就很简单，说你看法条文义嘛，是说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那我们这个丙啊，丙不是从前四款啊。丙的消息是来自于哪一款？第五款，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说文义上没办法嘛，而且他认为啊，丙呢是辗转获悉消息啊。那丙既然辗转获悉消息的话，那消息哈，有句话这样讲，消息一口传一口，黑猫变白狗，听过这个没有？就是我们传的消息传越多手啊，消息的准确度越低了、啊。就每一个人都交流天兔东讲西讲，讲到后来呢，本来讲的是黑猫，后来变成白狗嘛。所以呢，在那个。他们的看法认为说，你传递这么多种讯息的话，那可信度会随着消息传递而降低哦。在他提到说，要求前四款的人对间接受理人的行为负担连带赔偿责任，也不太合理啊。所以日本这一派认为说，在现行法规范之下，丙呢不受规范，但是这是少数说，很少数的说法。目前实务和多数的说法才是否定说，认为说第五款啊，并没有写说直接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既然没有讲直接，那就可以包括到间接从前四款所列之人获悉消息的人。而且他说如果间接的受理人对于提供消息的人，黑板上的乙哈，对于终极的消息来源就是甲哈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足以信赖这个关系的准确性，那么他跟直接受理人一样，都处于较一般投资人更接近于资讯的地位，同样需要加以管制。那美国法认定也是这个样子。而且你看嘛。甲呢，在把消息跟乙讲的时候，甲可能会知道乙有一个闺中密友是丙，所以甲把消息跟乙讲的时候，甲其实也可以预见到乙会跟他很亲密的。所以，例如说，乙可能跟他的父母说，乙可能跟他的兄弟姐妹说，乙可能跟他的好朋友说，那这个叫甲去为乙的兄弟姐妹、父母跟好朋友的行为负责。其实对甲来说，不见得完全没有预见可能性、啊、所以，当我把一个秘密告诉你的时候，其实我心中就会知道，不是只有你知道，你的好朋友可能也会跟他知道。所以以后永远不要相信别人说你跟我讲，不会跟别人讲，永远不要相信这个。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除非受过非常好的训练，不然呢，他心中那个话不讲，他会死啊！真的。但是以后当律师的话，你就要有这样的本事，千万不要把你知道的事情讲出去，因为啊，你不只会有刑责之外，你还会被罚牌啊。 所以不管你另外一半或者你老板再怎么问你怎么样，不说就是不要说，要说那一刻就是准备放弃律师执照那一刻，因为这是我们对当事人的义务。不过你或许有时候你的那个朋友说，不然讲好不好？是你就点头，不是呢你就不要做任何的表示，那怎么办？我就该不要理你，这样就好了嘛。千万不要相信他跟你讲说他不会跟别人讲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好不好？不过你可以跟另外一个律师讲，那必须是你信得过的律师，因为通常律师的训练会比较会把事都放在心里，并不会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垃圾都在这里，有时候会想说你想要知道什么，想告诉我，可以告诉你。像我们承办那个职棒诈赌案呢，大家都问啊，那个谁有没有？谁电商说他到底有没有？你说嘞？我只能这样子吗？到底有没有？你查一下，你自己看嘛。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有没有都是他们在讲，不是我在讲。所以像这种事情，放在心里，有时候很想讲说啊，就这样，或者看，有时候上网看在讨论说谁到底有没有的时候，很想上去匿名回家说有还是没有。算了，不能讲就是不能讲，上网讲还是会被查出来的，所以放心里就好了。好了，往下看23页下面这个问题说，公司可不可以成为内线交易的行为人？公司会做内线交易吗？第一个，公司绝对不会自己去买股票，谁去买股票？是公司里面的人去买股票的嘛？那你说公司买股票干嘛？就像刚刚讲嘛，台积电手上会有一些资金啊，资金可能去做投资啊。那资金做投资的时候啊，那这个投资款要投资哪家公司？比如说今天假设台积电，它有跟联电接触的过程当中，台积电知悉联电的讯息的。那台积电知悉联电的讯息之后，台积电财务主管知道联电的讯息。那台积电财务主管都会拿台积电的钱去为了台积电买进联电的股票，他如果这么做了，就是财务主管内线交易还是台积电内线交易？听得懂意思吗？这个台积电的财务主管不是拿自己的钱为自己买联电的股票哦，他是拿公司的钱为台积电买进联电的股票哦。那这样看起来是台积电内线交易，对不对？台积电说我很无辜嘛，我请公司采离压过后啊，是我的财务主管拿我的钱去做买股票的行为啊。那这样的话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啊？我往下看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是上市贵公司在重大消息公开前或公开后18小时之内，他买他自己的股票，他买他自己的股票。我们说呢，这时候没有内线交易的问题啊，因为我买我自己的股票，147条里面没有公司这个本体，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因为你看第一款嘛，该公司的董事、监察、经理人持股超过18%的股东，还有那个代表人，第二款是这样啊，没有说该公司本身啊，只有说该公司的董监事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好。第二种情况是，公司获悉消息之后，公开前或公开后18小时内买入卖出157条的标的证券，台积电去买联电股票的情形。比如台积电因为执行或控制关系获悉联电的股票价格状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看实务界认为将不成罪的。他们认为说，台积电呢，它所157条之一的第一项所规范的对象，全部都是自然人，没有一个法人，所以就算台积电去买联电的股票，那台积电也没有罪啊。不过学者不是这样说了，我们看看世界上面这里，学者认为说，我利益上面是有构成的可能性啊，因为台积电去买联电的股票是台积电在买嘛，那我们法条上啊，只有讲人，以后基于职业控制关系获悉消息的人，有没有消息受理的人？法条上自然只有讲人啊，那自然就有可能包括自然人跟法人啊，我们法条上有没有讲说基于职业控制关系获悉消息的自然人？法条不是这样写，那就讲人嘛。而且呢，构成内线交易罪之后呢，虽然说他不会抓我们的公司去关呐、啊，不过呢，在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上，还是可以发挥他填补损害的功能嘛。不过，就会衍生下面这个问题，他说了，是否限于为自己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的人，例如说财务主管知道重大消息之后，交易公司所持有他公司发行的股票，像刚刚讲台积电的财务主管去买联电公司的股票，不是为自己买，而是为台积电买。学说认为说，这样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认为说？会构成内线交易罪哦。那么往下看哦，我们的实务点认为说，要限于为自己买入或卖出啊。实务点也是这样讲，所以财务主管是为公司买入或卖出，那这样就没有内线交易罪。但学者认为说，法律上就没有说是为你自己买入或卖出。如果财务主管为台积电买入或卖出，那还是有可能构成内线交易罪啊，因为法条上并没有说买入的目的一定是为了自己嘛。因此呢，在这个点上哦，考试的时候采学术见解哦，应该认为还是有可能构成内线交易罪。好，再往下走，1、2、3、4款的主要是这样。接下来，内线消息的认定跟公开，我这要特别说一下，因为啊， 我们的法条是写消息明确后的交易行为才有内线交易的问题，如果消息还没有明确，那就没有内线交易的问题。所以消息明确后是交易行是内线交易成立的要件啊。那消息哦，消息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消息算是重大消息？第一个，它一定要具体的。例如说，假设你听到一个消息说那个哪一家公司股票会涨哦，那你就问他说为什么？没有，就是会涨。这样你没有得到讯息，你就不会去相信说这个事情是真的。那除了具体之外呢，还要怎么样？重大，重大就是足以捍卫这个股票价格，足以影响这个股票价格哦。第三个是这个消息要是真的。如果你听到一个假的讯息啊，那这样就不是内线交易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是散户流言或其他炒作股票的问题啊。内线交易的讯息必须是个真的讯息，才是内线交易的讯息。好，那相关的具体规范哦，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我们现行法是说相关的法条就交给主管机关去定那个准则嘛，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准则哦。然后你看第二十四页消息这边，去年六月修法之后呢，157号之一第一项增订在消息明确后的要件，然后第五项增订说它的具体内容哦。在股票价格重大影响的消息的重大影响的话呢，就落实就是在落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就是要具体性啊明确性。不过这说的明确哈，明确这个具体这个明确的概念呢、啊，他说呢跟消息的确定是不一样。那什么叫明确？例如说我今天讲合并案哈，合并案要明确，它是具体的差别在哪？合并案的确定在什么意思？什么地方？股东会决议通过合并案才能确定会发生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股东会在走，它只是一个程序的。今天假设说两家公司的大股东已经谈好了，我有能力影响到合并案的成立与否，你有能力影响到合并案的成立与否。一旦我们两个讲妥说好，我们要进行合并事项，换股比例是怎么换，哪家公司存续，哪家公司效命，我们两个已经讲妥之后，接下来董事会过不过，股东会过不过，都看我们两个脸色的话，那这样我们两个讲定那一天，消息就明确了，就不需要等到后面什么股东会流程、董事会流程。他这边提到的时候呢，所谓的消息明确跟确定是不一样。如果依照事件的发生的时空环境观察，某个特定消息已经具体，足以影响对股票价格产生的话，就是属于明确的。刘老师讲过一句话，就说啊，明确的概念就是，只要你认定这件事情它已经势在必行的，纵然程序还没有跑完啊，只要这件事情它已经势在必行的话，在你觉得这件事情势在必行的那一刻，这个消息就明确了。哦，只要这件事情势在必行的那一刻，也是依照当时的时空环境观察。它的成立只是时间问题的话，那这样消息就已经明确了。好，来往下看，请看第25页上面这里。85页这边提到说呢，157条之1的第五项所称对该证券的市场供求的消息，是不是限于影响到某一个特定股票的消息，还是说包括到影响到整个证券市场的消息，例如说政府对股市的措施了？你看法条哦，再看157之1的，请看第五项。157之1第五项说，第一项所称有影响其股票价格的消息，其啊，你们那个其画起来。我们现在就在讨论这一个字。法条上有个其字啊，那这样应该是影响个股的消息，看起来是这样。可是其实哦。其实，有时候某一些讯息的产生，可能不限于个股。例如说，民国7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那个财政部啊，曾经有讲过说要课证券交易所得税。我们现在证券交易只课证券交易税，没有课证券交易所得税。所以，你如果靠股票赚钱的人啊，你赚再多钱都不用缴税哦。目前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停征的，是没有课税的哦。那曾经呢，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财政部有传出说要课证券交易所得税，此消息一出啊，股价连续跌停10几天。但是呢，有人在消息传开之前就把股票都卖掉了，请问这样算内线交易吗？问题是这样的问题，让你听懂吗？因为我们的法条是写什么？你看157条之第五项是影响其股票证券的消息吗？影响其股票价格的消息吗？是涉及公司的财务业务等等这些东西的吗？那既然法条上有写啊，影响其股票价格消息，就只涉及公司业务、财务或是该证券的市场供求。该前面有个其，讲起来就好像是针对特定个股来的啦。那像政府的措施呢，算不算是这边的讯息？你就可以延伸这个问题。例如说，今天假设总统府的人对总统府要发布什么讯息，应该很熟悉啊。那如果今天总统府这些官员们，或是财政部的官员，或金管会的官员们。他们早先知道政府的措施，或是某些法令要施行， 他继续买股票，这样他算内线交易吗？就是政府的措施算内线消息吗？他可能不是个股的，他是大盘的啊。来，我们现在看一种说法呢，是林老师的说法。林老师的说法会比较保守，他解释法比较严格，原因他认为这个法有刑责，所以应该很严格解释。他认为在现行法的规范之下，在现行法的规范之下，既然法条写的齐了，既然法条写的该证券了，那可见是限于个股的消息，不包括到整个大盘的消息。不过刘老师呢，他在解释这个法条的时候是比较效益性的考量，他认为说要达成这个条文立法目的的话，要尽量符合这种功能性的解释方法，所以他认为呢，应该把政府的措施啊解释在这里面，也就是说不要拘泥于那个起那个字，也不要拘泥于这个该证券的这些文字，只要是你得知影响股票价格的消息，不管是一张股票或是数张股票都一样，那这样都算内线交易之罪。而且呢，也只有这样解释啊，才有可能把这些政府官员涵盖在内线交易的规范范围里面，不然这些政府官员们都不受内线交易的规范，那这样也很奇怪。好，这是他的看法。好，那我们先看消息的公开，消息的公开，消息的公开这个点上请注意啊，公开重点在于要有经过什么确认。如果说今天消息的公开是报纸上报道的，这样不能算公开，因为公司的董事们或者公司的发言人没有出来讲话，谁能够证明这些话是真的还是道听途说来的？就报纸上写的东西可信吗？如果今天是公司的发言人出来讲，我们当然可信嘛。如果不是呢，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学者强调认为说呢，所谓的消息公开啊，要怎么样？要在公司，要经过公司主动公开啊。如果只是媒体报道的话呢，在公司证实之前，仍然只是个传闻而已。不过在我们刚刚讲这个准则这里啊，可以看一下这个准则的规范。如果你手上的准则或者拿出来看，如果没有准则的话呢，请记得哦，回去的时候看那个第六条。目前我们实务上啊，在这个准则规范里面，对于消息的公开方式啊，不限于公司自己公开哦，不限于哦。也就是说，目前的准则上是规定说，只要经过两家以上的全国性媒体啊有报道的话，这样就算公开了。所以，虽然学者认为说这个所谓的消息公开，应该是指说公司主动公告，就是公司的发言人公告，这样才能相信它的真实性。可是目前实务上的做法哦，是不限于公司主动公告，包括两家以上的媒体都有报道的话，那就算数。在办法第六条里面是这样规定。好，再来，消息成立期间，我们刚刚讲的哦，交易的标的物。那请看第二十六页的括号，我们看一下交易的标的物，内线交易的标的物。内线交易的标的物呢，请看第二点，叫做限于上市或在证券上营业处所买卖者。这边呢，请看括号一提到说，私募的股票其他具有股权限的有效证券呢，它不是上市或上柜交易的标的，不受管制，它就是一个法律漏洞，这刘老师说的。那而且刘老师认为说呢，因为期货交易所的交易连接各国选择性商品啊，选择权商品或期货商品，也没有受管制，是属于法律上的漏洞。好，我们现在看这两个哦。第一个是私募的股票呢，它还没有上市交易嘛，对不对？所以它不在157之一的规范范围里面。刘老师认为它是一个漏洞啦，不过有人认为它不是漏洞，有人认为这是立法者刻意不去管的啦。主要原因是因为私募的标的啊，它会被限制三年不能买卖的。如果说我因为得到某个内部消息，我去买公司的私募股票，我三年后才能卖出去的话，这个消息过三年，它应该没有什么效益了。所以他们认为说，既然私募股票被限制三年的话，那应该不会有内线交易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啊，不过刘老师认为说啊，不管啊，反正呢，应该全面都规范进去，这样比较完善，不要有任何的空间存在。所以刘老师还是认为说这样是不妥当的。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刘老师的第二个理由，提到说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连接个股的选择品或选择权或期货商品，我先解释一下，说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内线交易管的是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的股票或相具有股权限的有效证券嘛，对不对？今天假设说台积电这支股票是我们集中交易市场买卖的股票，那如果呢我得到台积电的利多消息，我不是去买台积电的股票，我是去买期货商品，这个期货商品是连接台积电股价表现，比如说台积电股价涨，这个期货就会涨；台积电股价跌，这个期货就会跌。我不要买，我得到台积电的消息，我不要买台积电股票，我去买这个期货，这样可以理解吗？他说这种情况呢，我们现行法就没有管到，因为现行法只管到台积电的股票，没有管到以台积电这个股票标的为连接的期货商品，这样 OK 吗？例如说，我假设我在我得到台积电的利多消息，我没有买台积电的股票，我去期货交易所买台积电的选择权， 这样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对不对？但是他政府说呢，我们现行法呢只有规范到台积电股票，那台积没有规范到期货交易所的台积电选择权。那这种情况，那这样就规范不周啊！我不要买股票就好，就买选择权，那一样的结果，可是却没办法受管制了。那刘老师的说法，好，再来往下看括号六行为的要件。这个行为要件这边是要讲说，那些交易正常最其实很简单的嘛，它的要件就两个，知悉买卖，就这样。你只要知道消息，公开前或公开后十八个小时之内进行买卖，就那些交易就，不管你是为什么而买卖，完全不管你为什么而买卖。所以你看这边呢，第二十六这边提到说呢，它是一个什么行为犯，知道买卖就成罪。然后你看二十六项的括号提到说，如果把主观目的加到那些交易的构成要件当中，很容易成为免责理由，这不符合法规的实用性。所以知悉买卖就有罪。来，请看第二十七页上面这里。为了补足董监持股不足而买进的股票行为，会不会免除内线交易之罪责？为补足董监持股之不足而买进股票行为，可不可以免除呢？不行。第二个，与内线交易对股价影响为相反的买卖，可不可以免除内线交易之罪责？例如说，这是个利多消息，全世界都知道股票会涨，结果去卖掉他的股票，那就会不会免除内线交易罪责？不行，只要知悉买卖就内线交易。再往下看，那我需不需要探究行为人的交易行为跟他所知悉的消息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假设啦，我买卖股票是我原本就计划要买卖的股票，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例如说我本来假设现在今天是星期天嘛。如果我上礼拜就已经计划好，我明天要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我计划已经好了，我写在日记上写下来了。啊，我 Facebook 上面有讲说我要买那只股票，假设是这样啊。结果今天晚上听到那一家公司的利多消息，假设是这样好了，那这样我明天买这只股票分内线交易吗？换句话说，我在做要买股票决定之前，我还没有听到消息，是我在执行之前我才听到消息。那这一刻我买股票的行为是不是内线交易？也就是说，我买这张股票并不是基于这个内线消息来的啊，是我早就做了决定啊。对，就是我没有利用这个内线消息买股票，这样算内线交易吗？在现行法的规范之下，还是算。你看二十七页这边，行为人是不是利用他所持有的消息而为交易行为？连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依照预定的交易计划进行交易行为当中的行为前呢，知道重大消息的而能进行交易，就会构成内线交易吗？在我们现行法的规范之下，会。为什么？构成要件很简单，知悉买卖就成罪。可这样其实很苛刻吧，对不对？因为我早就怎么样，早就想好我要卖了啊，只是中途来得知消息而已嘛。所以学者认为说呢，应该要引进一个叫做什么，基于预定交易计划而为的免责抗辩条款哦。所以你看，这个接下来第三点提到说，我要交易那个第二点提到说，实务上呢有曾解释要采用利用说的，就是要利用消息为准哦。不过呢，我们认为哦，这样的规范哦。现行法这种规范太过苛刻了，为了适度缓和内线交易的严格明晰之责任，是有引进预定交易计划作为免责抗辩的要件，应该有这样的规范才对了。可惜的是，没有过，没有过了，我印象中没有过了。好，再往下看第二点，不以行为人或有利益为必要，内线交易这条罪很简单，知悉买卖就算了。那你如果说今天呢，因为有内线交易，他买到赔钱的话，就好像作弊还考不上。到等级啊，那更加抓起来关了，减少社会上笨蛋的产生。那二十八页上面这边第三点，注意要有积极的买入或卖出行为。我刚刚讲嘛，知悉买入或卖出，可是有些情况是这样，本来我要买啦，听到利空消息我就打消买的念头；本来我要卖的，听到利多消息我打消卖掉的念头，而且我内线交易，你有内线但是没有交易，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我的不法行为啊，我的行为没有呈现这个市场，那就没有惩罚我的必要性。所以如果只有内线没有交易，这样是没有罪的。所以他这边提到说，必须要积极的买入或卖出行为，这样 OK 吗？好，括号七的刑责哈，看一看。然后民事责任的部分呢，就我们刚刚讲的哈，那立法理由这边大家看一下就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综合练习啊，请翻到二十九页这边来。这边的题目已经是精选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让它变更少了。其实这些题目都有它的特殊性在，那因为题目都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就跟大家点一下每个题的答题点，就是你的判题点要准， 那么看二十九页这个综合练习题第一题，他说了，甲上市公司决定公开收购乙上市公司的股票3亿股来去入主乙公司，所以现在哪一家公司的股票会涨？正常来说是乙公司会涨。他说了，甲公司的董事 A 跟他太太 B 在公开收购消息公开之前，分别从市场上买进乙公司的股票3000万股到300万股，消息公开后卖出，获利1亿还有1000万。问你说 A 跟 B 的行为构成内线交易？这题重点在于 A 跟 B 是157条里面哪一款？他应该把它解释为是第三款，而不是第一款，因为现在买的是乙股，不是买甲股。你有听懂吗？第一款有提到该公司的董事监察人有没有？他们现在买的是乙股呢，买的不是甲股呢。如果买甲股的话，那这样他们是第一款了、而且买的是乙股嘛，是第三款。你说一款跟三款有差吗？有差，准用规定不一样，对不对？22条之2啊，第三项的规定。如果他只准用到第一款跟第二款嘛，所以 B 的行为要独立认定，还是被归到 A 那边去认定？假设 A、B 他们 A 是第一款的人 ，B 的行为就归到 A 那边认定嘛？还是我们现在说 A 是第三款的人 ，B 的行为就自己认定？这题目总难在这边。好来，请看第30页这一题，这个是个经典题。某公开发行公司的董事长甲的太太乙，在他的心理治疗师那边接受催眠的时候，说出这家公司获利倍增的事实。那心理治疗师丙呢，马上20块1股买进1000股，丁呢同一天卖出10000股，消息公开后股价上涨到25块。那请问这样子谁内线交易？重点是做丙嘛，那做丙有买吗？对，请问丙有内线交易吗？你们觉得应该有啊？有的话是哪一款呢、消息受理人。第五款不是哦，一定不是。为什么？你要记得第五款第二件是什么？内部人要有意告知。那第二个要件呢？听到消息必须知道这个人是谁，对不对？请问他太太是有意告知的吗？乙是有意说出来的吗？他是被催眠的呢。如果乙是酒后吐真言的话，这样乙依然不是有意告知哦。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我不是主动说出来的，不是我主动讲出来，不是在我能够判断情况说出来的，你不应该苛责我的行为，要去跟你负连带表责任。所以既然乙不是主动告知的话，那丙呢就不是消息受理人。那丙会知道这个事，因为丙是心理治疗师啊，所以丙应该是基于职业关系获悉消息的人嘛，他的职业应该听到很多很多很多的秘密嘛，他听到应该比律师还要真实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应该会构成内线交易罪。剩下你就看讲义说明就会了。来，31页，经典题了，计程车司机来。31页上面这一题说，计程车司机甲呢载客乙和丙女，在乙丙的谈话之中呢，甲获悉乙呢是德意公司的董事长，请注意哦，甲不认识乙哦，甲是从乙丙的谈话之中才知道乙是德意公司的董事长哦。那这家公司的子公司的股票将在大陆上市的利多消息，甲呢载完客人之后就去买股票，20块1股买10000股得意的股票，不久利多消息见报，涨到25块，甲来不及卖，跌回18块，甲就告乙诈欺。乙呢告甲违反证交法内线交易罪，问你说乙有违反证交法，乙有诈欺吗？甲有内线交易吗？你说如果将乙叫诈欺的话，乙很无辜啊，以后在计程车上都不要讲话了。在计程车上讲的话被人家听走，请问这个计程车司机有没有内线交易啊？先讲这一点啊。计程车司机在计程车上听到后面人在讲话，让他去买股票。如果今天他再到张忠谋董事长就一回事，大家认识他对不对？郭台铭董事长认识他吗？对不对？很明显这个甲不认识乙嘞，他不知道跟他讲话这个人是谁呢，是他听一听才知道的呢。那你怎么知道后面那个人讲的是真的？如果你跟我坐计程车，我曾说李董您先走，那你还真的是李董吗？只是我可能讲话的一个习惯而已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这个计程车司机他不能够确信讲话的是谁，而且这个讲话的人呢，他是跟丙讲话的时候被甲听到啊，他也不是刻意跟乙讲的，跟这个甲讲的吧？所以甲应该不是消息受理人，对不对？好，那剩下一个东西可能性啊，甲是不是因为职业关系获悉消息的？开计程车是能够期待听到什么样真实的话呢？如果他是董事长的司机是一回事啊，开计程车，你在计程车上，计程车司机问你，你会据实以告吗？你上车计程车司机说：“哎，小姐今年几岁了？”你会好好跟他讲吗？还是会跟他说：“不要烦我？” 这样可以理解吗？计程车司机应该很难讲说，然后比一般人更接近资讯，他听到就是大家这样萍水相逢随便聊聊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呢，从甲的立场来看，他应该不会是157条之一的内部人，所以他不会有内线交易的问题。那乙有诈欺吗？你讲的话都是真的嘛，更何况乙也不是对甲讲的啊，所以乙的行为应该不是任何组织他人物性的行为才对的。好，来下一题。国安基金，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的工作人员 A 嘱托让好朋友证券商甲研究部副理 B 带你护盘参考名单，还有合理的估价，并请他这个 B 要严守秘密哦。营业员 C 眼尖看到 B 桌上的参考名单，上市公司乙的买进参考价格净值是12块，那价格是10块，上周的价格在9到11块之间，所以他就告知有放空该公司的客户 D， 还有乙公司的董事长 E。D 呢，这个客户呢被告知之后，赶快回补买股票，小有获利，所以 D 就内线交易。为什么 D 内线交易？很简单，这个 C 是什么？什么地位 ？C 在券商上班嘛，他应该是基于职业关系获悉消息的人，对不对？所以 C 是第三款基于职业关系获悉消息的人，他听到消息，看到消息之后，传递给第五款的谁 ？D 嘛，有没有？传递给第五款 D 之后呢 ，D 就买啊，那这样不就内线交易吗？所以。E 是 C 是第三款 ，D 是第五款啊 ，D 内线交易组。再来往下看 ，E 呢 ？E 它就散布乙公司是国安基金概念股的流言，所以 E 的行为有什么？散布流言嘛，对不对 ？E 呢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九块就大量买入，那还到13块卖出 ，E 这样是不是内线交易？是啊，他被告知讯息啊，然后呢他就买入，然后也卖出股票嘛，那不就内线交易吗？再往后走。国安基金不证实也不否认这个名单，也没有说明他代表买入乙股，请分析 A、B、C、D、E 的行者，这样应该很好分析嘛。A 跟 B 两个人没事，他们只是在你护盘参考名单。然后呢，既然是国安基金的护盘参考，这个部分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有法律的依据的嘛，所以他也不会有连续买卖的问题，也不会有内线交易的问题。C 呢本身没有买股票，所以 C 没有内线交易。可是 C 呢把这个讯息传递给 D 知道和 E 知道。那 D 一不是内线交易吗？那 C 就要负连带民事赔偿责任。D 很典型内线交易 ，E 的部分呢也有内线交易，对不对？那 E 的部分除了内线交易之后还有什么？散布国安基金概念股的流言就散布流言嘛，对不对？就大量买进股票，拉抬价格到13块卖出去，拉抬价格，那不是告诉我他在做什么？连续买卖啊！题目有写他拉抬价格嘛，就连续买卖。所以这个题目大概是这样子。好，再往下看。A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甲呢，某天在跟友人参叙的时候，你把友人画起来，友人代表乙是认识甲的，所以乙是知道甲是董事长，所以甲跟乙讲的话，乙是可以信的。啊，再往下走，将 A 公司的土地将行开发利多消息跟乙说了，乙得知就转告他的太太丙，把太太丙也画起来，因为他们是夫妻关系啊，所以丙也可以相信乙跟他讲的是实话吗？丙应该可以相信乙是认识甲这个人啊，对不对？这是什么？行为人、购买人就是丙嘛，对于消息传递者就是乙嘛，跟终极消息来源甲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所以丙呢去买股票是不是内线交易？若采间接受益人说的话，应该是。甲乙是朋友，乙丙是夫妻，丙也可以相信甲乙是认识的，所以丙也可以相信甲跟乙讲的话是可信的。所以当乙跟丙讲的时候，丙应该是觉得这个是可信的，所以丙去买股票，丙应该是内线交易。这样 OK 吗？还没有完。丙内线交易的话，丙要负民事赔偿责任，对不对？那接下来的哈，请问甲要负赔偿责任吗？要嘛。第四项说，一到四款之人必须对于什么损害赔偿负连带赔偿责任嘛？那请问乙要负连带赔偿责任吗？丙要连带赔偿之外，那乙要连啊，甲要连带赔偿之外，乙要连带赔偿吗？你再去看第四项，有说连带赔偿吗？没有乙，对不对？是没有乙。第四项说，第一项第五款之人对前四项，对前项损害赔偿，应予第一项一到四款提供消息的负连带赔偿责任嘛？乙是哪一款？这题目里面的乙是第五款呢，乙不是一到四款呢。所以甲要负连带赔偿责任，乙在第四项里面是看不到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这个是我国法立法的问题啊。 在现行法规范之下，乙不用负连带赔偿责任，因为乙不是一刀四款的人，乙是第五款的人。可是如果就美国的消息传递理论来看的话，那负连带赔偿责任应该不是只有甲，因为这个消息从甲传递到乙，再从乙传递到丙嘛。所以照美国法的看法，应该是甲乙都要跟丙负连带赔偿责任，这样才合理。也就是说，你既然是消息传递者，你造成了这个内线交易的问题，就你自己去扛下，你自己去负责。所以照美国法的消息传递理论，应该是甲乙都要跟丙负连带赔偿责任。可是因为我国法其实法条文意限说在哪里？第四项说前项一到四款的人，他偏偏这个乙是第五款的人啊，所以就规范不到的人。但是刘老师认为说，应该照美国法这个判断标准，把乙呢拖进去负连带赔偿责任，这样才合理的。好，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这个关键了，因为后面那里还来。他说，中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哈，中华食品公司每股30块上市了。董事长 A 呢，在上市公听会的上市公听会当中保证哈，公司前景无限，股价不会下跌。你把那个保证股价不会下跌画起来，旁边写说谁信？这不会有人信。强调不会有人信，就是要强调说这个行为应该不是一个虚伪、诈欺或主正常人无信的行为。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我们家公司绝对不会跌啊，你还信？那就是天真。那记得证交法不保护天真，证交法是保障投资，不保障天真，然后这样子，把这往下走。后来董事长 A 呢，为了履行承诺，在股价跌近30块的时候，就以30块现价买进。你把那个现价买进画起来，这是什么？护盘嘛，连续买卖，对不对？定价护盘也是护盘嘛，也是意图抬高价格嘛。再往下走，董事 B 呢，在董事会决议在大陆生产番茄汁的子公司在大陆上市后啊，当天下单31块买进10000股。董事会决议要上市，他就下单买进10000股，那就叫什么？内线交易。消息公开后涨到35块卖出，公开后10天均价36块。都跟你讲公开后10天均价了，不内线交易才奇怪了，对不对？因为要算损害赔偿，要跟你讲10天均价嘛。啊，所以 B 内线交易了、啊、再往下走，吉恩车司机又来了。C 呢，在车上听到 B 跟他的女友谈及子公司在大陆上市一事，也34块买进1000股，来不及卖出去，中东单次下跌。A 呢，因为个人财务因素没有再买进股票，股票价格跌到20块。好，你就发现 A 又多一条 ，A 也内线交易。A 的护盘行为是持续不停的。在子公司要在大陆上市的事情发生之后，他是继续在护盘，他一直护到什么中东战事下跌才没有再护啊。所以 A 本身也是内线交易，在讲嘛，对不对？所以 A 呢，他先怎么样护盘，连续买卖，然后再内线交易嘛。好，那后来呢，这个 A 告那个 C 这个建设司机告 A 没有履行承诺，我就说怎么不是说不会跌吗？怎么跌呢？那公司告 B、C 内线交易，问你说 A 呢有没有诈欺行为？诈欺行为讲的是虚伪诈欺或其他主织犯罪诬陷的行为， A 的行为呢很明显一听就知道是夸大的说法而已，所以这个应该不至于阻止他的诬陷、哦、所以呢 A 应该没有诈欺的行为。在 A 呢用一股30块现价买进是属于连续买卖，在 A 呢在子公司在大陆上市的事实公开之后，他还是继续在护盘，一直护到中东战事下跌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有内线交易的行为。那 B 内线交易 ，C 呢？计程车司机应该不是公司内部人，而且 C 的讯息来源呢，也是听到 B 这个人跟他在计程车上跟他女朋友谈话才知道的嘛，对不对？所以应该也不是这个 B 有意告诉他的，所以 C 应该是没事。好，最后你们看一看好了，上市公司呢 A 在2003年4月5号发生工厂爆炸事件，生产机器故障，每天减少产能50%。A 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啊，在机器修复恢复正常产能之前封锁这个消息，可是修复工作非常的迟缓，无法顺利供货，因而影响厂商的质疑了。A 公司在同年4月15号正式对外公布这个消息，并跟客户协商交货事宜。A 公司的董事长甲呢，在4月7号、15号才公布哦，5号就发生事情了哦，15号公布哦。那在中间的这个4月7号呢？董事长甲呢，把这个产能减少50%的事情跟他的红粉知己小桃红说，红粉知己就是关键字，这叫什么？信赖关系。要求他呢，最近不要再买进 A 公司的股票啊，请注意，小桃红因而打消买进计划，叫内线交易吗？没有，内线交易的前提一定要怎么样？ 知道消息为买或卖。那现在小老王知道之后，他只打消念头，他没有进行积极的买卖行为，所以这样不违法。但是小老王把这件事跟他的手帕交阿紫讲，手帕交是什么关键字？因为很好嘛，对不对？所以手帕交既然是阿紫见手帕交，阿紫可以知道小老王跟 A 的关系，跟甲的关系嘛，所以他可以相信。从小老王这边听到这家 A 公司的事情应该是可信的嘛，所以就是消息接受者跟消息传递者跟消息终极来源之间的关系是有认识的啊，是熟悉的，而可以信赖这个讯息为真实的。所以阿紫呢出售他所持有的 A 公司股票，这就是一个卖出行为啦，所以阿紫内线交的啊。这个题目是这样啊，反正像这些题目啊，你要去判断就是人是不是内部人，再来消息产生没有，先看消息产生没有了，那看人是不是内部人，接下来看行为，就这样。有消息吗？明确就好了，不用确定了，对不对？人产生了没有？啊，消息产生的人知道消息之后，那些人是谁？再来呢，有没有买入或卖出行为？重点是这三个。那至于为什么买入有没有获利，那些都不重要。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看，往下看这第四个叫短线交易。短线交易呢？在过去的考试频率来说是相当的低的，因为它其实还蛮。简单的一个条文，我跟大家讲一下概念，就在五分钟讲完。短线交易规定在157条，那这个条文是讲它的出发点哦，你可以看到第三十三页下面这里，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说内线交易不好做，哦，内线交易不好做。可是呢，如果今天公司内部的人啊，他短期内哦经常买卖这家公司的股票，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怀疑啊，这个公司内部人啊，他是有一定的消息存在，不然他怎么会那么短期的买卖公司的股票？所以，例如说，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如果他经常在买台积电股票、卖台积电股票、买台积电股票、卖台积电股票，我们就会怀疑说，张董，你是不是因为知道些什么事情，你才会这么频繁的交易台积电的股票？所以，短线交易的概念是说，没关系，我证明不了你内线交易，然后呢，我退而求其次，如果你经常性的反复买卖公司的股票，你赚的钱啊，都应该给公司，去降低公司内部人去短线买卖公司股票的一个。那个动力啦，因为反正我赚的钱是给公司嘛，所以我就不会去经常买卖公司的股票了。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去看第三十三页这边提到说，短线交易概念是说呢，啊，三十四页上面这里我看立法目的，而短线交易规定呢，啊，是运用一个实际的机械性的方法，不论受规范的有没有不当利用他的地位或职务所取得的公司资讯呢进行买卖，直接使该等人哈，哦，无法保有他在短期间内反复买卖其所属公司证券所得的利益。借以避免不易证明违法内部人交易的问题，以维护一般投资人对市场公平向公正性的一个信赖。所以，短线交易的出发点是因为内线交易很难抓，但是你在讲经常买卖公司的股票，我们就怀疑说你是不是得到什么讯息？所以我们只是怀疑，没关系。既然只是怀疑的话，短线交易没有刑责。然后呢，把你短期内反复买卖公司股票赚的钱都给公司，那这样你就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意愿去短期买卖公司的股票。他的做法是这样。出发点是这样，不过我们做起来其实还更严格一点哦。为什么呢？请看一下那一个第三十六页最下面这里。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用归入权的方式。但157上有规定说呢，内部人因为短线交易所得利益啊，公司应该请求将其利益归属于公司。你把那个因我已经画起来了，但是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今天股东会决议说，我不要跟公司要，啊，不要跟这个董事要，这样也不行哦，决议不合法哦，因为法律已经规定应该要这笔钱，所以如果公司的董事会也好，股东会也好，决定说我们放弃这个请求权，不要要这笔钱，学者认为说，实务界认为说，这个决议内容不合法，跟法律相抵触，因为法律规定是应该要这个钱，应该把董事呢短期内从事反复交易行为所得利益呢归入于公司。那这个所得利益要怎么算呢？是一种很特别的计算方法，请看第37页上面这里。这种计算方法呢，在37页最上面，这个短线交易最重要的一个条文啊，最高卖价减最低买价法。计算方法是这样，那这种计算方法呢，叫做惩罚性的计算方法。请往下看，它定在适应系的第11条第二项。一般啊来说，考试都是考那个同种有价证券的。所以下面的括号二、括号三，那括号二你可以不看也 OK 的，但是重点是同种你要看。他说，取得及卖出的有价证券，其种类均相同者，以最高卖价与最低买价相配， 自取自高卖价跟自低买价相配，依序计算所得价差，注意亏损部分不予计入。然后往下看到括号五，啊，括号五，昨天括号二、括号三这些你不看没关系，你看到括号五啊，然后列入前项第一款、第二款计算价差利益的买卖所支付的证券商手续费啊，证券交易税得自利益中扣除。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例题，来请看第38页这个例题，这是经典题型啊。来，你看他说张三哦，在民国77年3月1日担任甲上市公司的董事。77年4月到6月之间，他曾买进甲上市公司的股票6笔。4月1日买进100万股，1股10块。15号卖出100万股，1股10块。5月1号买进100万股，1股20块。5月15号卖出100万股，1股20块。6月1号买进100万股，1股30块。6月15号买进100万股，1股30块。卖出100万股，1股30块。你看他这样六次的买入和卖出行为，其实他没有赚钱吧？对不对？因为它是同价在交易嘛，可是我们在依照这一系的第11条第二项计算归入权的时候，它的计算方法是这样的。你要记得那个这一系的第11条第二项的计算方法啊，考试要会算。它就是把买卖双边哦分开来，所以题目出来的时候呢，你先把买卖两边的行为哦都摊开来。这个题目很单纯，原因是因为它股数都配得好，而且日期很单纯。它分别是4月1号、5月1号、6月1号，逢1就买，逢15就卖嘛，对不对？好，日期摊开之后啊，你仔细看，从第一个行为到最后一个行为，我们在6个月内，都在6个月内，啊，就跟我们短线交易规范是一样，因为短线交易规范是六个月内的反复买卖行为。然后呢，它4月1号是买100万股，这买要不要再加呢？100万股乘以20啊，后面是100万股乘以20，下面是100万股，这是什么？哦，10、20、30，下面是100万股乘以20块，然后后来15号是100万股乘以20块，然后6月1号是100万股乘以30块。6月15号是100万股乘以30块，那是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下一步，市一系的第11条第二项说取什么？取最高卖价跟最低买价相配，他们都在6个月内，这样没有问题。所以取最高卖价是多少？100万股卖30块，对不对？跟最低买价100万股是10块，哈，这两个相配。这样我们就会得出100万股乘以价差30减20，30减10，等于2000万。我们说这个董事张三赚2000万，好，张三这样赚2000万。接下来呢，取次高买价跟次低买价相配，次高卖价是20块，次低买价是20块，这两个相配，这样相配是多少？0嘛，很明显。接下来呢，取最低卖价跟最高买价相配，那这个动作其实可以不用做了，不过我们把它老老实实做完了。最高卖价，最低卖价是多少？10块，对不对？最高买价是30，所以你看哦，100万股。这样是不是赔2000万？是吧，对不对？可是你再看一次市盈系的第11条第二项37页最上面的括号一，同种价证券，最后一句话，看怎么写。37页最上面利益计算的方法，市盈系的第11条第二项括号一，同种有价证券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写什么？亏损部分不予计入。所以我们就会说，张三，你在6个月内6次的反复的买入或卖出行为，总共赚了多少？2000万。这2000万呢，要归入给公司。张三说我没有赚，我还损失了证券交易 证券交易的手续费和证交税，可是证交法第11条第11条说由你赚2000万，所以这2000万呢应归入于公司。这就是我们在短线交易的一个惩罚，就是这样。换句话说呢，我们才不管这个账上到底有没有赚钱，他在6个月内反复买卖公司股票所产生的利益应该归给公司，用这个方式打消他经常买卖股票念头之外，他这个利益的计算方法是惩罚性的计算方法，也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有赚了，反正圈起来我们的算法就是这样算。实际上张三一毛都没有赚，可在这个计算方法之下，他会被认定为他赚多少，2000万，因为我们只算赚钱的，不算赔钱的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惩罚他嘛，用这个方式跟公司内部人讲说，不要经常买卖公司的股票，我赚不到短线交易没关系，我用这个方式断掉你的利基，打消你的念头，然后你还要掏钱，又还要自己掏钱出来赔他。不过张三可以主张什么？37页这边上面这个计算方法，请看挂号5，他说那至少手续费和证交税要还我，那可以扣掉这个，那其他的他就是要吐出来。好，那剩下的部分就没有什么难的，应该自己看就会理解哈。短线交易跟内线交易过去还有考过这个比较方，就是两个交易的比较，就两个行为的比较。那短线交易跟内线交易这边呢，它的比较在38页下面这里，这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最后问一个问题，请问上柜公司如果进行短线交易的话，用哪一条处理？短线交易在157条嘛，对不对？你看157条，157条法条怎么说？发行股票公司的董事、监察经理人，或者持有公司股份超10%的股东，对公司的上市股票嘛，对不对？那新规股票呢？上柜股票呢？有适用短线交易的规范吗？有，请看62条，它躲在这里。第3项。63条第3项规定说，第156条以及第157条之规定，于第1项之买卖准用之。那第1项之买卖是什么？第1项，证券经纪商或证券自营商在其营业处所自行或受托买卖有价证券，非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得为之啊。在营业处所受托买卖有价证券的，那就是上柜跟新柜股票了。所以上柜跟新柜股票呢，也有短线交易的问题，它不是直接适用157条的，它是从62条第3项去准用157条的。所以有几个法条，大家把它整理一下。我们的上柜股，还有新柜股票，上柜股票跟新柜股票，157之1本身就有上柜跟新柜股票了。再来，短线交易的话是62条第3项准用157条，操纵行为是155条第2项准用155条第1项。看法条之后稍微仔细一下，看看它这个法源依据分别在哪里，不要混淆了。那当然定的这样乱七八糟是我们法条的问题了，为什么不要全部都写一起就好了？他就喜欢这样创造学习法律的乐趣。好了，那我们就讲完了，然后把 email 给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写来问。那跟这次修法相关的呢，应该有公告什么时候会看这个修法讲座，对不对？有看过了吗？还没有，我日期是排出来的，你们应该是在那个1月6号的，不过我不确定啊，就我只是凭印象，到时候班内应该会公告有修法讲座，就是公司和证交的，就这一次还有，那就今年的修法我也是把它讲完。那 email 是 qa.opcsi.csi 啊，然后小老鼠 gmail。QA 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嘛，对不对？好 ，C 是 corporation，S 是 security， 就是证券嘛 ，I 是 insurance， 是保险，然后 gmail.com 没有 TW， 注意了， 有人写信，就说老师那个信箱是有挡线怎样？我说寄不过去。我说你会不会寄错？他说没有啊，那一次没有 TW 了 ，Gmail 没有在 TW，Gmail 就是 Gmail。好，谢谢大家，我们先上到这边。